美国联邦快递一名机师在广州被指非法运输弹药被捕，公司证实一名机师被捕，现时获准保释。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被捕的机师叫做霍恩，曾经在美国空军担任机师，上星期四完成工作之后，等候搭机返回香港的屋企时候被扣留。中国当局在他的托运行李发现非金属的气枪子弹。报道说，中国当局已经展开刑事调查，霍恩已经搬到酒店暂住，调查结束之前不准离境。联邦快递没有透露事件详情，只是说那名机师正同当局合作搞清楚事件真相。一股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塔巴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指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7点，升18点，总成交19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2点，升20点。部分港股造价：新洲国际103.5，跌4.7；腾讯控股338.4，冇起跌；信宇光学科技124.8，升4.6。友邦保险75.9，跌6毫；中国平安92.3，跌3.5；建设银行5.98，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9.818，瑞士法郎7.901，澳元5.314，加元5.903，新西兰元4.926，欧元8.6574。每百日元兑港元7.2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59。日经平均指数报22147点，升102点。港金现价报1401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美元，卖出150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西隧去香港方向啊，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噶，就系、是、西隧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油麻地停车场嘅坏车咧拖走咗啦。咁而家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挤塞啊，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渔龙居啦，接近培正道桥底。咁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学园街。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咁只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就行车缓慢。石硖尾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白田街去白田村方向近住窝仔街一段需要封闭的，就是白田街去白田村方向近住窝仔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的，经过小心。再提一提你啦，东铁线红磡站附近的复修工作大致完成啦。咁而家红磡站至到罗湖站同埋至到落马洲站咧，就比正常的繁忙时间班次咧相差少少时间啫。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对开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例如人生哲理， 细佬咧就趁妈妈系咁冲紧凉就偷零食食。 妈妈知唔知噶？ 我想阿妈出嚟闹佢。 咁阿妈最后有冇闹佢咧？ 有啊，错就要闹嘅啦，所以我唔够胆出口、啊。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世界，就要听实。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 蔡敬文、赵丽如、美美 Chan 玩玩星期天。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啊，好耐冇见佢啊， 系啊， 唔 系诶，早排见过，不过唔系佢咯， 咩啊，谁都有， 咁早排有见过，唔系佢，咪即系冇见过佢咯，系咪？ 都系，系啦， 系啊，唔好懒又默契啦，你今日你哋两个又着帽子装啦， 系又唔算，讲咗个天气先啊， 好啦，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51%啦，嗱，相对湿度51%，大家应该感觉到你的嘴唇开始成日要舐口水。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咁你好耐冇见过系咩？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咯，即系代表住。 唔系早两日都有、啊。 早两日中秋系黄色啫嘛。 唔系啊嘛。 系啊， 黄色。 哦、我都系睇到危险警告啦。 系啊， 危险警告已在前面。 系啊，即系代表住咧，真系个感觉好似秋天来了。譬如 干爽啊。 系啊，平时咧有风，即系前阵子咧，譬如我喺度等小巴翻工嘅时候咧，有风吹过嚟咧，系觉得立嘅，系啦。但今日咧，真系有少少秋风送爽嘅感觉，几爽啊咁样。但系留意住啦，即系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响度啊吓。 系啊，喂，我想话咧，琴日真系咧好有缘分啊，同我哋同一个人咧好有缘分。先系咧，琴日礼拜四啊嘛，我哋喺节目里边咧呢个寻找快乐的人咧头炮嘉宾咧就系边个啊？ 秋生哥。 系啦，咁你听咗个访问啦，听到个妈妈啦，听到个入厨啦，听到个扮倾 Sir 扮阿志伟哥把声啦，嗱咁啊即系入咗脑咯，咁、到咧。夜晚嘅时候咧，咁琴日我就去咗睇 show 啦。 意外惊喜啊，系嘛？ 意外惊喜啊！ 你知唔知系有佢噶？ 我唔知啊。 其实我知嘅，你可以讲嘅。林海峰 啊嘛，系啊， 第一场琴晚就 系啊。咁我其实连第几场都唔知道，总之就 friend 帮我买咗飞之后咧，琴日再捧场啦。咁跟住一路睇咧，咁已经系好愉快噶啦。睇完之后咧，咁佢一定有 encore 噶嘛。 系。 咁佢以往 encore 咧，一系佢就揾翻佢好兄弟阿郭文辉出嚟再歌再舞嘅，譬如对上一次都系嘅。咁琴日谂住都系咁啦，佢会再搭一个特别啲嘅嘉宾啦。跟住再。等一等嘅时候，突然间咧一蹦出嚟， 就见到哇，点解系黄秋生嚟嘅咁样？哇，系啦，跟住我突然间发觉，哇咁啱，喂，晏昼就听到佢嘅声，夜晚系朝早就听到佢把声，到咗夜晚直情见到佢真人上台添，真系、啊。 其实我嗰日咧同佢录音访问嘅时候咧， 即系佢 音之后 已经爆透露咗。 我唔系因为我本身知道，其实嗰边有宣传度嘅，都唔系一个咩大秘密嚟嘅。但我都有喺个本身喺个访问度尝试问佢咧，喂，你准备成点啊？我知道你要上红馆咁样做嘉宾，场场有你嘅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话唔好讲住啦，当秘密啦，唔好讲住啦咁样。咁佢我仲知嗰日我哋录完音之后咧，佢就 系 佢试衫嘅， 系 即系已经系做紧准备噶啦咁样。 好坚啊，真系佢又着到即系金光闪闪咧，嗰啲我谂翻都好多相都出晒嚟噶啦。最紧要咧，我觉得嗰个惊喜系咩咧？佢一唱咧就唱咗嗱，因为琴日又系咁啱噶。 我哋播咗 佢又播咗即系当时阿秋生哥佢出嗰几只歌里面咧嘅一啲出得街嘅片段啦，因为佢有啲歌就比较激昂啲咧，就唔系咁适合喺大气电波播嘅。但系佢琴日喺嗰个舞台上面。佢就唱咗嗰陣時佢嘅成名作， 嗯， 雖然改咗歌詞，唔係香港地，嗰只話香港地，我哋要啊，咁嗰啲就唱唔到落去啦，改咗少少，哇！但係咧就即係瞬間點燃咗咧嗰只歌啊，九七到而家，即係幾年啊？ 21年 啦， 喂，五年咯，22啦。 佢仲要应该系回归前唱嘅，系啊，廿几年啦。哇，跟住你突然间，即系当然佢改咗歌词啦，配合翻琴日佢哋嗰个 show 嘅一啲主题啦，但系中间嗰啲， 即 系 嗰个味道， 哇，嗰个味道咧就全部爆晒出嚟，咁所以咧突然间瞬间点燃全场咧，好厉害啊，真系， 系 啊，好劲啊，即系同埋好似你话斋，即系。佢一出到嚟嗰個壓台感真係冇得彈，真係話爆炸咁。 我估佢係幾 high 嘅， 我應該係啦佢。 佢啊，係啊，係啊，因為其實佢即係一個咪即係一個表演者 嚟㗎嘛。佢 即 係話佢攰啊！佢咧因為太激昂咧，爆佢第一隻香港地嘅時候咧，爆完之後咧，佢應該係堅嘅。佢同林海峰講。喂，唞唞先，喂，你讲住嘢先啦，跟住开始有少，因为佢都发福了不少，算系相对 差唔多咯，又觉得 可能我哋成日停留喺佢 系 啊，停留喺佢拍戏里边咧，即系嗰啲印象咧，咁样系啊， 哦， 所以好厉害啊，即系首先出到嚟就呢件事系啊，咁但系嗱，我觉得琴日我睇呢个 show 咧，仲有即系有啲社會嘅氣氛咧，就擺咗落去好得意喎。嗱，咁佢 show 就完咗啦，咁大家睇完之後就好開心啦。咁但係咧，我未試過喺呢排睇 show 啊嘛。咁聽講之呢一輪咧，無論係之前係咪阿容祖兒定係阿鄭秀文佢哋開演唱會咧。中間都會有啲即係互面啊打氣嗰啲説話 咁 啊， 嗰啲互面嘅打氣説話，因為我有睇到，其實咧就唔係話即係都係講緊即係佢哋自身嘅經歷嚟嘅，就係譬如講緊香港嘅處境嘅，即係都會話即係佢哋係啦，都會有啲鼓勵嘅説話，互相一齊打氣加油咁樣 啦。咁但 係政治係無關嘅。 咁但係因為琴日咁，畢竟即係阿林海峰佢嗰個 talk show 係即係一定好多社會嘢噶嘛。咁所以咧，我第一次睇呢啲 show 嘅時候咧，好搞笑嘅。譬如佢上面講咗一啲嘢之後咧，下邊唔係嗌即係譬如話咩愛你啊，唔係嗌呢啲喎，係無端端嗌咗咧香港人加油，跟住咧直情哇！好雄壮喎，即系嗰把声咧，跟住我哋都话，喂，估唔到，即系将嗰个好似外边口号嘅嗰种气氛咧，摆咗落个show 里边，好厉害啦！好啦，咁啊完咗之后咧，咁就大家走啦。嗱，呢个真系嗰个一个新言嚟喎。咁你有印象咧，红馆嗰个范围咧，咁啊对面就火车站啦，咁你呢边就嗰个会个场馆啦，咁啊一路成个半圆形咁样咧，好大个平台咁样噶嘛， 系， 咁我哋一去到本来接近火车站嘅位置嘅时候咧，突然间见到两架冲锋车， 哦 ，B 部 B 部咁样咧停喺度。咁開頭諗住就係、是、哦，咁正常可能譬如人潮管制多啊， 都合理嘅， 係啦，因為其實以前大家睇 show 咧，偶然都真係總會見到有一架洞喺度咧，咁佢都要幫手 維 持 秩 序，係啦，好多人噶嘛咁樣， 係因為一個紅館裏面好多 好多人，但係已經兩架喎，嗱咁已經覺得有啲唔尋常啦，咁然後咧仲要唔單止咧，即係佢淨係 stand by 喺條馬路度，佢直情落咗車。跟住咧，起碼有七八個軍裝嘅就衝咗落嚟，係衝咗落嚟。跟住咧，已經話：喂，唔係嘛？嗱，即係社會氣氛，真係我覺得真係唔同嘅。如果咧喺 大家都緊張起嚟啦， 喺呢個夏天之前咧，我諗佢最多話：喂，係咪有咩發生啊？哇！跟住可能你睇熱鬧咯。但係如果你見到咧，即刻就好緊張咧。跟住我哋幾個 friend 即刻話：喂，快啲攞翻張飛出嚟先。 啊，係咯， 即係證明自己嚟睇 show 先，即係開始緊張咯。咁然後仲要佢衝落嚟係點樣咧？ 佢拿住碌伸缩警棍， 系 拿咗出嚟嘅。 哦，咁唔系，咁呢个系佢嘅装备嚟噶嘛 ？No， 你谂翻平时，平时警察就咁冲落嚟啦。 咁我哋话斋而家 个都系啦，咁跟住系点先？ 咁跟住你已经好紧张咧，你就发觉喂唔系啊嘛，睇 show 都有事。咁於是乎咧，嗱，我唔知 你會自己喺度對號入座， 唔係真係氣氛， 所以我未想知道跟住係發生咩事啦。 即係氣氛問題，佢跟住七八個就拎住伸縮警棍，就真係粗暴兵咁樣粗過去會場嗰個範圍喎。咁然後仲要前面咧係有即係附近佢哋嗰啲紅館嘅白色衫嘅 secure 咧係帶領住嘅。咁跟住咧就梗係八卦心態啦，就跟住行啦。咁然後咧你一路行咧就發覺好多人都跟住行啦，因為所有散場人咧。全部 其 實 都向住嗰個方向行，即係、 啊、 你走嗰陣時候有幾多個方向可以走嘅啫。 但係啱啱真係逆流嘅，主旋律就向住已經去到火車站 嗰 個位啦。但係因為見到警察咧向後邊走咧，於是乎大家就跟翻去走啦。咁、然後咧嗱，真係氣氛問題，個個咧一路行咧，聽到啲啱啱散場嗰啲觀眾咧，全部咧通電話、通風報信都話：喂喂，好多警察啊！喂，唔知咩時候啊？跟住佢行先咁樣，跟住開始影啦。嗱，咁我覺得已經係與別不同噶啦。咁然後一路去到咧嗰、那個 即係個 細公園範圍，因為我唔係好知佢嗰個點理解咧。之後去到後邊紅色區、藍色區咧，即係你分場次咧，去到好遠噶咯，直情係。咁然後咧就見到咧有一圈嘅 secure 已經圍住咗喺度。咁然後個個就即刻攏埋去咧，又影相啊，又成咧， 又八卦啦， 係啦。然後越嚟越多增援，啲警察咧仲要全部攞住支警棍咧。嗱，真係你係會驚嘅，但係你望住佢哋包圍嗰個範圍，又唔似你平時會見到嘅嘢喎，因為咧。有 咁即係有啲咩啫？講咗吸引， 唔係呢個咪就緊張嘅地方咯。 你 就見到，你 進入去嗰個， 你就淨係見到咧，佢圍住咗咧有一個女仔，但係佢又著住咧真係好即係好 fashion 啊，行街嗰啲咧即係紗裙衫嗰啲咧，即係點解要咁樣強調咧？就唔似你平時見到嗰啲所謂即係社運衫啊嘛。咁然後就隔離長凳咧，就坐咗一班嘅男仔。咁、的確係有啲黑色衫，有啲牛仔褲，但係又唔係好似。但係咧，嗰圈 secure 就圍住咗，好明顯嗰度就案發現場啦、 哦。 然後啲警察全部嚟曬，咁跟住啲個就走去八卦啦。全部都問 secure 咩事啊咩事啊？嗱、 哦，咁 呢個時候，唔係嗱呢個時候，你係個 secure， 你係個 secure，、你會答唔答大家個詢問咧？佢肯定知係咩事啦，因為佢哋 call 人嚟噶嘛。你會唔會答大家係發生咩事咧？ 哇！我又真係好少代入一個石 Q 嘅 身份嗰 度，即係啲市民問，係咪啲觀眾問？係 啦，即 係 我哋冇任何身份噶嘛，又冇帶記者證咧，真係純粹白白個個。喂，咩事啊？咩事啊？咁嗱，但係你見到好多人圍住咯。嗱，你作為石 Q， 你話你諗唔到，但係如果你作為場地管理啦。 我覺得其實真心睇下嗰件事嚴唔嚴重 嘅。你會唔會答啲市民究竟發生咩事先？ 可能會嘅喎。如果我哋撇除呢一個，我當係一個我哋住緊嗰棟大廈嗰、那個康佳伯伯，其實有陣時即係可能你嗰棟大廈都會有特別嘅突發事情㗎 嘛。 係 啊， 如果嗰件事有危險性嘅，我作為嗰個康佳伯伯，我會話俾其他人知㗎。即係你哋大家都要小心啲，究竟呢一個環境係咩？即係喂，唔好咁近啊，因為危險嘅。即係可能喂，如果係有嗰啲咩化學毒品嘅。 即 係你吸咗可能會有影響嘅，咁咪叫人哋快啲走咯，即係好合理啊！即係如果只不過我冇嗰對小情侶咧嗌交嘅， 係啊， 咁佢都可能會講嘅，就係當食住花生嗰啲咁樣喺度， 定 係 一句都唔講咧，定係叫你走而唔講咧？走啦，冇嘢睇下，冇嘢睇下，冇嘢睇下，冇嘢睇下。 又未必嘅，唔係有啲都會㗎，因為其實可能嗰位嘅石 Q 佢會覺得呢個唔係我嘅責任去將呢一個消息宣揚出去，因為可能佢見到嘅嘢唔係事實嘅全部咧，咁佢咪會可能即係真係睇。个人口疏唔疏咋？ 同埋可能即系已经警察嚟咗啦嘛，系咪先？咁去调查 交咗 个 场地俾佢哋啦。 咁我都会觉得喂，俾警方去搞，跟住就费事讲咁多啦。咪一阵咧，啲人可能又会 call 咗呢啲嘢，就诶嗰、那个实 Q 讲噶，同事实有不同咁。 嗱，所以我觉得咧，呢个真系嗰啲抉择丛书系列啦。 机警咗系咪？ 谨慎咗啦， 谨慎咗。 但我觉得呢个真系抉择丛书系列咧，好值得大家参考一下咧。因为喺当下咧，譬如有几个 secure 咧，开头我哋问嘅时候咧，有几个就真系咧扑黑牌嘅面孔咧，唔知快走，唔知冇嘢睇，行开。 系 咁，究竟有冇用咧？系冇用嘅，因为都话落而家呢个时势同以前唔同，甚至乎其实排排都系啦。你一八卦咧， 究竟真系发生咩事、啊？ 一八卦咧就个个都会走去睇噶啦嘛， 系 点解咁心急啫？ 其实你唔知噶嘛都 知啊。咁最后咧，佢咁样问咧。原来你发觉对于嗰个人潮管理咧系一啲都冇作用， 因为就多咗 人反而越嚟越围观，因为你明系因为而家呢个时势啊嘛，你真系好担心咧系发生咩事，冇人走嘅，直至咧有一个 个人高大啲嘅 secure 啊，佢又唔一定高级啲，佢咧就可能好明显知道咧，喂，你要一班人散去咧，其实最好咧就系将佢内心嗰个疑问咧就解答咗， 即系俾个答案佢啦。 佢就走埋嚟，佢就话唔关嗰啲事啊，两班人有纠纷。同錢銀有關啊，真係冇事。哇！嗱，真爭幾遠啊？所以點解我頭先問呢個問題呢？因為可能你作為一個場地管理員，可能你以為我咩都唔答咧就最安全嘅。我唔知道你快啲走，我目的就希望你走啫。但其實如果你作為場地管理咧，你就唔想咁多人圍喺度啊嘛。 但我想問嘅一個問題，究竟你見到嗰度即係開頭你見到唔答你哋嗰個石 Q 咧，類似嘅石 Q 有幾多人數喺度？ 好多啊！嗰度咧我都 咁，我就會補即係幫個石 Q。其实可能嗰个 secure 唔知系发生系咩事噶，佢可能只不过收到通知 walkie 喺度讲，哔哔哔哔哔就系话有人嗌交，要两帮人嗌交啊，着住黑色衫有两帮人嗌交，咁佢唔知道其实真正我、哦、原来因为钱银嘅关系，两帮有啲 好难讲。如果系 佢哋绝对可以系唔知嘅。如果你话有好多 secure 嘅话， 如果系嘅话咧，咁我就更加觉得咧，佢真系应该好彩有其中一啲知嘅咧喺现场嗱，因为真系唔系话偏帮边一方，而系纯粹话咧都系你唔想人哋聚集咧、 嗯。 原来你将大家嘅疑虑释除。除咗同埋，你知啲人而家想聚喺度噶嘛？ 嗱， 嗰 个个处理手法都唔同嘅。 嗰个 secure 讲完之后咧，即系大家即刻冇晒兴趣咧，好快就话哦咁就系嘛？然后话喂系咪炒黄牛啊？咁样佢话唉，总之啊同钱啊，跟住你再望一望咧，真系 喂同钱有关都系炒黄牛。 系啦，我哋就估喺个场馆出边， 佢 同钱有关嘅，咁系咪同炒黄牛有关咧？定系咩咧？咁但系后来咧嗱，我觉得得到嗰个经验系咩咧？大家点解会咁紧张呢？因为真係紧张咗，所以你就走埋嚟。咁、嗯、然后呢你话点解啲阿 Sir 都咁紧张呢？分分钟佢接报到场呢，佢唔知係咩事。 哦，咁唔係，如果有两帮人 係啦 打交， 其实又冇打到㗎，因为呢望到呢真係淨係见到一男一女呢后后生生，然后另一批呢即係睇落去呢唔似係严重到呢你要拿碌棍嘅。但我哋又同情理解㗎喎，分分钟呢 因为嗰个环境多人啦，佢哋做返佢嘅职责嘅话，佢都要了解返。喂，如果佢哋真係打起上嚟嘅话，附近呢有8000几名，琴日三面台嘛，係咪 係呀， 8000几9000人要走㗎喎、可以危险㗎喎。所以佢哋咁样就算揸住个伸缩警棍冲过去，我觉得係合理㗎喎。 唔係呀，如果以前呢其实大家见过好多呢啲场合呢唔会咁㗎。 以前见到嘅时候就会避，因为觉得危险啦。 即 会有事发生，佢先至会揸住个伸缩警棍噶嘛。 因为佢仲有两批嘅，原来咧佢唔知道越增援越多，你知唔知啊？ 哦， 第一批7-8个咧，全部攞住咗警棍。咁到我哋俾嗰个 secure 咧，即系讲完嗰个真相咧，大家知道唔关嗰啲嘢事咧，就走咧，一路走咧，仲有增援。但系咧，应该就系佢哋。终于收到一个比较真实啲嘅信息咧，就系喂前债九分咋，后来再增援嗰啲警察 咧，九分都唔系诈噶，可以严重噶， 唔使去到警棍咯。因为点解咧？后来嗰批警察咧，全部都冇攞棍啊， okay. 已经系好普通地咧，真系好似我哋以往见到警察叔叔接报到屋村有啲咩九分咧，嗰阵时我见过好多咧，其实佢都走埋嚟咩事啊咩事啊咁样 咧。所以咧，我听你讲， 其实系真系成个气氛咧，系同以往、大家双方都唔同咗，市民又紧张咗，一见到。就怕有事，我想阿 Sir 一接报都分不到那么多，他又紧张 了，所以他都第一时间、 啊、 所以你都说第一批他会揸住，因为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 他们说是这样，可能其实不是那么， 他们都紧张了， 所以大家都紧张了，谨慎了，叫做 是、 啊、 所以你说这个小插曲呢、 就是 最后 当然 有惊无，但现在这个八卦呢，我觉得他真的反映了整个气氛，即是你看完个 show， 你好开心，或者你觉得想纾解一下压力的时候呢，原来出到去这个社会呢，你好快就你又会投入返那个紧张的情绪里面呢，不是都是好事来的，大家保持一个警戒，咁然后就咁咪如常翻工咯。 我反而咧好想八卦知咧，即系究竟咧呢个前债 九分 点解会去到红馆门口嘅咧？ 同埋点解会 call 到咁多警察嚟？嗰度有十几个啊！ 或长，今天起步信念强，环境一切都如常，罪恶跟黑暗中延长，平凡人就算多善良，都担心走样。磨练我心，让心机变正确，变得响当当。走黑暗热寒，身经生死战，心中闪正热光。人海 心机变精光，变得响当当。燃亮我心，赶走黑暗热汗，身经生死战，心中闪正热光。 我当年嘅新扎师兄主题曲，我伴我启航啊，唱歌嘅朋友系小虎队。 啊，系啊，都好多听众点唱呢首歌啦，俾我哋警察啦吓。咁啊，今日都系一个点唱日子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 23396453。 系啦，冇错啊。今日星期五点唱，晏啲就会读出嚟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对于民建联建议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以收回更多土地兴建公营房屋，立法会地产及建造界议员石礼谦话：相信政府因为民望跌至谷底，所以想做啲嘢，令人觉得政府有做工作。佢形容政府系打地产商同埋创造矛盾。石禮謙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自己作为建制派应该支持政府，但都要合情合理和合法才能够支持。如果政府说什么建制派都去做的话，结果会好像修订逃犯条例一样。他反问政府的责任是不是只是帮市民买楼，认为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应该问责辞职。石禮謙又反问政府当立法会是什么，他会去信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达现时行政不理会立法的程序，要求梁君彦处理。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清说，如果政府选择性使用收回土地条例会引起很大争议，他要求根据划一标准使用收回土地条例。陈剑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发展新界东北的时候，土地面积较大的发展商可以选择透过公私合营的模式原址换地发展，但是小农民小地主就被收地引起争议。他说，近年中资内房企业在香港非常积极囤积农地，担心收地会有选择性欺负小地主。对于政府曾经说使用收回土地条例会引起司法复核，陈剑清说，如果为了避免地产商司法复核而选择性收地，市民亦都有机会因为法制公平问题提出司法复核。警方回应国际特赦组织调查的时候说，一向尊重被羁留人士的尊严、私隐和权利，不评论个别事件。如果被羁留人士有任何不满，可以根据现行的机制投诉。警方说，任何情况之下，如果被羁留人士要求接受治疗，值日官会将该人送往政府医院或者诊所，在没有对调查过程或者司法程序造成不合理延误和妨碍之下，被羁留人士会获安排和外界沟通，例如寻求法律援助等。国际特赦组织访问超过20名被捕人士，并且收集律师和医护人员的证词。组织批评香港6月大规模示威以来，警队任意拘捕、扣留期间毒打和酷刑对待被捕人士日益严重，形容警队做法令人震惊，有明显报复心态，以鲁莽和非法的手段对付在示威现场的人士，要求当局迅速进行独立调查。创新及科技局为2017年5月推出的创科生活基金作中期检讨，当局至今收到过百宗申请，但获批个案不足三成，成功率低，主要因为项目未能够结合创新元素和预算出错。有成功获批的个案就认为基金运作具透明度。另外，創科局推出優化措施，擴大申請資格和減少提交報告的數目。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日間酷熱，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45%，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546点，升77点，总成交26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2点，升39点。部分港股造价：新洲国际103.7跌4.5，腾讯控股338.8系升4毫，友邦保险76.15系跌3.5，信宇光学科技122.4升2.2，建设银行5.99升3仙，中国平安92.5跌1.5，中国移动64.3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07.95，瑞士法郎0.992，澳元0.679，加元1.327，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2,142点，升97点。港金现价报14,01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41美元，卖出1,502.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啊，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噶。咁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比较车多，排到管道出口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咁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丽港城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龙尾蝴蝶谷道。另外九龙湾的宏照道有爆水管，宏照道近住九龙湾运动场一段来回方向快线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对开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哇，陈师奶，你揾咩啊？ 哎，我唔见咗啲好紧要嘅嘢啊！ 嘿，你唔见咗好耐噶啦。 啊，你点知噶？ 有样睇噶嘛，成日愁眉苦面咁，肯定唔见咗快乐啦。 唔使惊，丰收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衣食住行东南西北，我桂花田会喺生活之中同你寻找快乐。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系咪咩生活嘅快乐都可以寻找得到噶？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莫莉啊，今个礼拜嘅敏感人物咧系我哋师兄嚟噶， 系咩 Kitty？ 佢有做过电台主持嘅咩？ 吓咁靓仔，你冇理由唔知噶、哦。 我系马俊伟，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我梗系知啦，我吓吓你啫嘛。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系我呢个拍档咧，系好中意睇表演，好中意睇 show， 好中意睇演唱会啊！唔知 你嗰啲票系咪真系喺度揿个掣，揿个电脑 F I F I 系咁揿嚟睇嘅咧？啊，定系都真系诶、哎，有啲好多有心人咧就帮你去啊，一齐去买飞啊，喂，睇唔睇？一齐去睇啦，系因为咧系睇多啲嘅表演咧，就会令到自己啊吸收到多啲嘅经验嘅。系因为佢过往咧逢亲呢啲 show， 佢都会睇嘅，好支持嘅。我哋有请佢中意睇栋笃笑，好中意睇一啲好开心嘅 show 嘅曾志豪。 四个字，真金白银，真系噶，真金白银俾嘅。不过未过数俾个 friend 啊，啊唔好意思啊，琴日又唔记得带钱啊，你又冇得用电子过户啦，冇办法啦，唔怪得我啊，有拖冇欠，听日再找数啊，你听到嘅，你听到嘅。我哋成日都提醒大家，如果你屋企人啊年纪有翻咁上下啦，你记得要翻屋企陪佢多啲。我哋咪成日都提你嘅，喂，记得要翻去探下佢哋啦，同佢食餐饭啦，系咪？啊，以前关张喺度嘅时候，我哋成日都会同佢讲话，要唔要我哋温馨小手嚟探你啊？点解咁讲咧？你知唔知啊？寂寞嘅伤害真系好大嘅，可能你会觉得寂寞嘅伤害唔系咩咁大不了啫。我哋呢啲中意一个人潇潇洒洒嘅。不过估唔到，如果你系一个长者，而你又系一个孤独老人嘅话咧，你知唔知你嗰种嘅伤害等于每日食十五支烟？诶，呢个量化单位系点样数出嚟嘅咧？嗱，食烟就食烟，孤独就孤独，一个就是心理嘅感受，一个咧就系一种即系身体上面嘅一种病理嘅变化嚟噶嘛。如果你话食烟对你有影响嘅话，但原来咧，佢哋两个系可以挂到勾嘅。佢话中大医学院咧，佢哋就即系组织咗一个嗰啲叫做关怀社区嘅团队啦，就专门咧就想照顾一啲咧即系孤独嘅长者。因为点解咧？佢哋咧亦都同呢个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咧，佢哋有做一啲研究。嗰啲研究咧就显示咧，孤独就好似每一日吸食十五支香烟一样，系会致命嘅。佢话咧，研究过一啲咧有健康社交嘅人，同埋一啲孤独嘅长者。佢话佢哋两个人嘅，即系两批人咧，佢哋嘅死亡率咧系争50% 嘅。即系话咧，如果你真系一个人嘅话咧，即系咁讲啊吓，大吉利时啲咁样去形容咧，你嘅死亡机会率比起一个健康嘅人系足足多咗50% 嘅。即系你想象到呢一种嘅情况系点样呢？如果你话食烟同埋孤独有啲咩相似嘅地方呢，就系、是、即系你会发觉系停唔到啊！即系啲人上瘾食烟嘅话呢，就会一支烟食一支烟，仲要点解呢？觉得当你嗰支烟唔食嘅时候呢，你中间嗰段时间呢，你好难挨，你觉得好似即系百无聊赖咁样。嗱，我谂孤独呢，就亦都有呢个相同嘅嗰种咁样嘅感受呢，就系、是、你完全唔知道自己做啲乜。可能你系完全即系觉得身不由己、不由自主，真系亦都系一种百无聊赖。可以做啲咩呢？有啲咩仲可以俾个打发时间呢？喂，你问下嗰啲即系食烟嗰啲人士咧，如果佢真系好上瘾咧，佢真系只要一停低落嚟，佢就忍唔住要食。咁即系话呢个孤独同你烟瘾一样咧，系你要停唔到嘅，停唔到不停就要继续延续落去，直至几时咧？嗱，食烟有人帮你。就有得戒烟啦，伸出温馨小手帮你嘅。第你食到第十五支，唔好再食落去咯。有人帮你咧，可能你就会停咗。又或者当你要同人倾偈嘅时候，喂，唔好食烟住啦，喂，我哋入去餐厅倾偈。咁可能你就会停止食烟。嗱，相同地，点样可以拯救一个孤独嘅老人呢？真系唔系伸出你嘅温馨小手走埋去，阿伯，同我落去食龙虾饺先啦。好啊，好啊。咁佢就会停止咗呢一种孤独嘅燃烧。如果你可以真系探下佢，喂，打个电话咧，可能佢本来真系眼光光望天光，望住四缝墙，你一个铃铃一个电话打埋去，可能佢都会同你倾下偈。调转啦，佢打电话俾你嘅时候，你都唔好咁快收佢先。喂，起码都一支烟时间啦，系咪？你真系要同佢倾一阵偈，等佢都发觉有啲寄托。嗱，仲有个 tips 咧，即系其实大家都明嘅，唉，搵食啊嘛，冇咁多时间咧，同自己啲屋企人咧。可能有溝通嘅話咧，嗱，你要消除孤獨咧，就唔一定要24小時咧都黐喺隔離同佢傾偈嘅，因為唔現實啊嘛。你俾啲任務佢做， 俾啲嘢佢做，譬如你真係幫佢報過唔知咩手工班咧，甚至乎啊，即係你特登咧，我成日都話咧，你呃啲任務俾佢咧，阿爸喂，個孫咧要交功課，你可唔可以幫手咧貼紙仔啊，同我整只紙製嘅青蛙出嚟啊咁樣？喂，對於個老人家嚟講咧，手板眼見功夫，但係咧，我話俾你聽，一定好有幫助。佢淨係興致勃勃咧話嚇好啊，幫個孫接只船，接只青蛙咧。一个钟啊，唔见咗噶啦。咁佢嗰一个钟头咧，虽然个人系一个人啫，但佢唔会孤独，因为咧佢就会觉得有啲任务等紧佢，有个孙嘅功课咧要交俾佢，阿仔又要打嚟催佢进度，咁就可以帮助到孤独嘅老人噶啦。记住啦，戒烟重要，戒孤独一样需要你噶。风头火势，佢要戒嘅咧就唔系戒孤独。我覺得應該要令到佢多啲時間孤獨，如果唔係，佢一行街又同啲 sales 打成一片，佢又買咁幾件衫，佢一同嗰啲餐廳職員一傾幾句偈，佢又食好嘢，所以要戒嘅就係、是，不如你試下靜靜地自己一個人。啊，不過佢會網購嘅 ，keyboard 都掹埋佢噶啦。我哋有黃耀祖。 其实咧形容都好准确嘅，我真系觉得危险经已在前面。呢一排咧可能市道唔好啦，周围都仲减紧价，换咗新货都仲减紧价，对于我嚟讲真系好危险噶。豪仔咧就同我哋分享话要戒烟戒孤独啦，但系有一样嘢咧，阿祖咧就会鼓励大家尝试下去咁样做，因为咧琴日咧就有个记者招待会嘅，就有一个嘅饮品制造商啦，汽水方面嘅咁样，佢咧就宣布啊，就同呢个八达通合作啊，推出咗咧就一个叫做胶樽回收现金回赠计划嘅，佢咧就会喺香港九龙新界都有噶吓，有成十个地方啦，就可以收集市民咧就一啲可能用完咗要系清洁嘅咩牌子都得嘅，所有嘅胶樽咧就摆入去呢个智能嘅胶樽收集机嗰度。佢就话唔系净系叫你回收噶，你可能会话平时回收嗰啲咧伤到好多啊，系咪？這个嘅计划系点样嘅咧？就系大家首先去到呢一个智能嘅胶樽收集机里面，就用你嘅八达通卡啦，拍咗之后，你每将一个嘅胶樽摆咗落去嘅话咧，你系可以得到两毫子嘅回赠嘅。仲话每一张八达通咧，最多每日咧可以回收50个胶樽，即系话你哋每日咧最多可以攞到10蚊嘅回赠嘅。讲咗啦，地点就香港九龙新界都有嘅。佢哋咧就话嘅，其实咧都分析过噶啦，有一啲嘅奖励嘅措施咧，不如就睇下可唔可以啊帮助提高到个回收胶樽嘅数量咁样啦。所以如果连呢一样嘢都有埋嘅话咧，有优惠，大家应该冇藉口要做噶啦。但如果话咧，就系讲关于呢啲胶樽啊，大家都话要环保，要环保啊嘛，又唔止净系呢一个嘅公司咧，就同呢个八达通合作嘅。其实今日见到另外一个报道咧，就系话啦，从事咗塑胶工业20几年嘅一位朋友咧，研发出咗一个叫做收集胶樽后之后咧，将佢打碎嘅处理器。佢话咧好简单嘅啫，一样都一个胶樽嘅回收机啦。你摆咗落去之后咧，里面咧就有一个机器喺度嘅，个机器咧就会即刻咧用几分钟嘅时间咧，就将几十个嘅胶樽已经可以化整为零嘅。咁之后咧，清洁工人咧每一日咧就可以将呢一啲塑胶咧就攞去回收，亦都可以获利嘅咁样。嚟紧咧都希望啊有唔同嘅商场啦，又或者大厦可以咧就租用呢啲嘅处理器，就希望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方法咧就处理到胶樽啊，令到呢个运输同埋人手嗰个成本啦都可以减低嘅。嗱，即系其实大家唔同嘅机构咧都做紧唔同嘅嘢噶啦。佢哋 take 咗 action， 咁你哋又 take 咗 action 未咧？我会话冇藉口噶啦，一齐参与啦！风头火势，今日 Happy Friday， 我哋有风 show 大点唱，大家都可以点唱噶。又唔知如果呢一位拍档今日俾你都可以点个唱嘅话，你又会点啲咩咧？桂花田。 有啊有啊有啊，因为喺街都会遇到我哋嘅听众噶嘛，所以今日12点之后我都会读出呢个喺街遇上我哋嘅听众一个点唱嘅。想问一下大家，你今年有冇食龙眼同荔枝啊？ 系啊，龙眼同荔枝啦、芒果啦、水蜜桃啦，系一个夏天嘅食物嚟嘅，夏天嘅水果嚟嘅。往年咧，龙眼咧、荔枝啊，多到冇朋友噶，仲买得好平添。但系今年咧，我就冇食过一粒荔枝啊。龙眼咧，就算可能即系比往时贵少少一磅咧，我都会买嚟食嘅，因为呢两个孖宝龙眼、荔枝系季节性嘅水果嚟嘅。咁点解会少咗咁多啊？供应商就话啦，系因为气候。暖化咁，佢哋话咧，今年年初咧，冬天就比较暖啊。咁暖就点啊？暖就会令到导致嗰啲荔枝树、龙眼树几乎冇开花，甚至冇结果。咁啊，佢话台湾咧，唔少嘅果农咧就话啦，夏天咧就系呢个龙眼、荔枝收成嘅旺季嚟嘅。由于天气嘅关系咧，佢就话咧种200棵果树。只系得一棵有收成，佢仲话30年嚟先第一次见到咁嘅情况啊！跟住佢话平时咧都会咧搞下啲摘荔枝团啊、龙眼团啊嚟带旺呢个旅游业啊，今年一团都开唔到。佢话往时点解嗰啲荔枝啊咁香甜啊、咁多汁啊，咁咪就系因为嗰个叫做气候令到可以养即系种到佢咁好咯。因为佢哋都系要年头嘅时候要冻冻地，咁啊跟住咧即系喺个冻嘅环境之下，环境之下咧，佢先成长嘅。去到夏天嘅时候咧，会暖暖地啊，去翻咧，跟住佢就有果啦。咁呢个咧就系龙眼荔枝咧，佢要生，即系要如果要生长嘅时候咧，就要需要呢个温度。所以佢话全球暖化咧，大家都真系要正视一下，否则如果唔系，出年可能连嗰棵嘅龙眼树都冇得收成嘅时候，咁呢两种水果可能就会冇噶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啊，做得几多就真系得几。多啦，环保都系好紧要噶。 Like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 all 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From the beginning, love. We've come too far to give up who we are. So let's raise the bar and our cups to the stars. She's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She's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And has no ribbon. Your gift keeps on giving. What is this I'm feeling? If you wanna leave, I'm with it. We come to fall. 有几多下 lucky lucky 咧 ？Pharrell Williams 就 get lucky 啊！嗱，有样嘢真系咧，你唔 luck 你都冇乜， 系嘛？ 系你都冇乜机会，即系可以顺利读到噶啦。嗰啲名校幼稚园， 哇！我睇到嗰啲价钱咧，我真系好庆幸啊！我冇小朋友，哇！真系好贵啊，天价啊，真系。 冇嘢噶，嗰啲唔关你事咁解啫嘛。我有幼稚园小朋友，我望住咁咪唔关我事咯，咁咪走开咯。 系即系因为睇住，其实会唔会你去拣一间学校同个价钱真系有关系嘅咧？ 梗系会啦， 真系要打退堂鼓。我见到啲价钱， 同你去买件衫一样。你都有陣時要等佢減價，你先會入手 啊！有啲係減價都買唔到啊嘛。 係啊， 嗱，我識一個朋友，佢14年前，即係佢嘅仔讀幼稚園嘅時候，聽到嗰個學費14年前啊， 佢即刻話俾人啦咁樣， 一個月定係 一個月七千。咁你諗下14年前喎， 係咪嗰陣時係已經係屬於明中之明嗰啲嚟 咯？咁又唔係明中之明，都係明咯，只係明。 一個月七千，你計翻佢係咪上10個月堂嘅？應該大概。 十个月学费 咯，要俾12个月学费咯， 系咪俾十？ 唔 系噶，唔系噶， 唔系噶啦！而家嗰啲你14年前同而家真系唔一样啦。因为有阵时佢7月都要翻学噶嘛，8月就提早翻学啊嘛，所以7月8月都要交学费噶。 翻半个月学就要交，翻半个月都要 三日都要翻啊！ 佢我今日就系见到佢整咗个表，就话各热门幼稚园 K1 学费概况咧，佢最重要一栏咧就写住咧学费嘅升跌咯，即系佢系会比较，即系究竟 有跌咗咩？ 啊，冇错，大部分都系冇嘅， 唔 系，但系有好多有良心嗰啲系咩啊？冇起冇跌， 冇 减，但系冇加， 但系我谂我哋唔可以话佢冇良心， 唔系好有良心啊，佢冇起冇跌啦， 嗰啲都好少咯。 但系因为点解佢会冇起冇跌咧？我谂因为本身都够食啦，譬如嗰间咧全日幼稚园咧，即系就全年学费冇乜嘢嘅，198330咯， 系。 198,330元啫嘛，一年19万几，哎呀真系。 同埋你啊，唔读完之后点上到去最大学嗰度4万几、5万几蚊一年啊？ 系啊， 你计翻条数咧，如果由幼稚园一年已经要20万啦，呢个数咧应该系未交嗰啲咩茶点费啊、click click 嗰啲费用嘅，呢个真系纯粹学费嚟嘅啫。 系咪通常唔包落去噶？ 我 都唔记得。 嗰啲应该系另外嘅。咁你因为我有朋友佢同我讲紧，哎，我都7000几蚊一个月啊！哇，7000几蚊一个月，咁样一年啊，佢话加埋嗰啲立立杂杂嘅费用，真系要10万蚊一年。 喂，我想话咧，头先你话一九八， 但嗰个唔系最贵， 330系为起，我除翻12个月啦，系16500几蚊一个月。 但系呢个唔系最贵，喺呢个表里边最贵嗰间学校系20万0158蚊， 系呢个都系喺呢个九龙城区嘅价钱嚟嘅， 系。 但可能你会以为咧，啊会唔会咩九龙城啊、九龙塘啊嗰啲好富贵人家嗰啲区域啊，所以咧就会啊学费贵啲啊，名校又多啊，唔完全系嘅。譬如我见到啦。元朗，如果我哋就咁谂元朗区嘅话，你应该唔会谂到系即系走到最前噶啦，系咪？ 系 佢有一个咧国际幼稚园，唔系全日，上午班咋，一年嘅学费咧都要超过咗10万蚊 一年都要10万啊！ 系啊，上昼班唔系全日添，你谂下，咁即系如果佢有全日班嘅话，就即系一定唔止呢个数添啦。 国际啊嘛， 即系有国际两个字，我哋改个节目名啦，我哋叫做风骚国际快活人。 喂，嗱，但系对家长嚟讲咧，嗱，你谂翻。当年啦，除咗系国际可能会吸引你之外，系咪一条龙又再值钱啲啊？ 系有啲家长会系好热捧一条龙嘅，因为真系搞完佢之后咧，即系 搞一次，凡少两次， 系啦，就凡少 小学咯，凡少两次啊。 咁我想问一下咧，如果佢系半日制啦，但系由于佢系一条龙啦，佢收80000几蚊嘅话咧，其实系咪等于佢如果将佢变成全日制嘅话咧，佢都系接近20万咧？可唔可以咁样直接计噶？ 哦，唔知喎。 可唔可以 嗱？ 因为其中一间就喺湾仔区嘅一条龙幼稚园，半日制收88,968蚊，哇！开门利是好意头啊！佢系半日制啫，咁我就即刻喺度自己换算啦。咁如果佢全日制嘅，咪即系20万？而我谂佢最巴闭嘅地方，除咗系咪佢唔国际之外咧，应该真系讲紧个半日嗰件事，唔系即系一条龙嗰件事。 一条龙系一定 系啊！有啲家长真系选择一条龙，咁所以佢咪变咗吃香咯。因为 你都会知道嘅，即系佢一定系间学校啊，办学得几好，所以先至唔单止净系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啊，好少嗰啲话有一条龙嗰啲咧。但系其实。唔係好搞得成啊，即係個質素有啲差少啲嘅。 但係咧，有政府資助同冇咧，即係爭太遠啦。譬如大家都係一條龍啦，其實你聽個名都幾勁喎，因為我凡係聽到有個姓字嗰啲就覺得勁啲㗎嘛。佢喺政府扣減完資助之後咧，半日制嘅一條龍咧， 只系需要几多钱啊？ 1000蚊唔使， 1540蚊咋？成年啊！ 嗱，我估相对地收紧呢一个价钱嘅幼稚园系咪少啲咧？而家 佢有几间都系咧，又圣啦，又协嗰啲咧，直情系免费添啊！扣减完之后咧，可以系犀利到免费啊！真系 恭喜嗰啲家长， 真系精明眼啊！嗱，家长你 系 啊， 真系精明眼啊！我成日都好想做一个统计，就系收1000几蚊同埋收20万嗰啲学生咧，究竟如果纯粹揾佢两个出嚟影张相，睇唔睇得出佢哋啲？ 派你啊！派你拱个仔去试下20万嗰啲翻嚟同我哋讲啊！ 中资内房企业喺香港非常积极囤积农地，但系担心收地会有选择性欺负小地主。对于政府曾经表示使用收回土地条例会引起司法复核，陈剑清话：如果为咗避免地产商司法复核而选择性收地，市民亦都有机会因为法制公平问题提出司法复核。伊朗表示，总统鲁哈尼同埋外长扎里夫已经获美国发出入境签证，发出席下星期嘅联合国大会。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发言人话：扎里夫将会喺当地星期五抵达纽约。鲁哈尼将会在下星期一到步。伊朗国营通讯社早前报道，如果不获发签证，鲁哈尼和代表团将被迫缺席联大会议。一股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塔巴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8点，升9点，总成交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8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0点，跌12点。部分港股造价：新洲国际103.8跌4.4，腾讯控股337.8跌6毫，友邦保险75.8跌7毫，信宇光学科技121.1升9毫，盈富基金27.35冇起跌，建设银行5.99升3仙。中国平安92.15跌5毫，中国移动64.3跌5毫，瑞星科技45.35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3，日元107.94，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9，加元1.327，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089。英镑兑美元1.254，欧元兑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2142点，升97点。港金现价报1401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03.41美元，卖出150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啊，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怡和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龙尾就蝴蝶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咧就喺果栏。咁另外啦，九龙湾嘅宏照道由于有爆水管，宏照道近住九龙湾运动场来回方向快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再提一提你啦，东铁线红磡站附近嘅复修工作大致完成啊。咁而家红磡站至到罗湖站啦，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系比正常嘅时间班次咧就相差少少啫。咁另外直通车嘅服务咧，今日都系正常。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对开，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刘恩熙，英文名是 Harris， 而家17岁，我在香港大学同学会书院读。我下年就会考 DSE 啦。在创科方面，在上一届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用数理工程组别拿到一等奖和艾麦生创新专项奖，接下来还有幸参加全国青少年创新及科技大赛添。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哦、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远处的海洋，但当它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的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了，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大新闻，大新闻。 咩大新聞啊？喺度大呼小叫， 一單好，一單壞，想聽邊單先 咧？壞先啦！ 正所謂冇新聞就係好新聞，今時今日仲有咁多新聞，係咪壞新聞先？ 咁好新聞咧？ 電視節目頭條新聞仲有得睇喎，咁仲唔係好新聞？ 頭條新聞今晚8点， 港台電視31。 由我識佢開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风骚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1872388啦，今日星期五咧又大点唱嘅，双眼啲时间咧可以打你点唱，咁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吓。 系啊，而家嘅气温咧就30度啊，相对湿度43%。 哇！头先今朝翻嚟先51，而家已经去43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嗱喺节目度咧，我哋成日都会话我炫耀噶啦嘛，系咪？你哋已经讲到我屋企系皇宫一样噶啦，系咪？ 地牢啫，皇宫嘅地牢啫， 喺个 basement 度系啫，系咪？但系我话我睇完呢一单报道之后，我真心先至知道原来咩叫做香港嘅富豪啊！ 哦，系啊， 系啦，嗱，如果我讲话买楼，讲到明系富豪咯， 系， 你觉得佢哋有啲乜嘢特别嘅要求，就令佢愿意1亿好，我买咗你啊，咁样有啲咩嘅要求啊？即系佢使到1亿咯，可能你会即刻谂起啲乜嘢咧？佢要求嘅系会系咩啊？ 电话骗案。 唔系啦，坚嘅呢个系成交价嚟嘅， 1亿啊嘛，都系买嚟驻美嗰个军人嘅慰问咯。 咩啊？ 成日都系咁噶嘛，嗰啲电话骗案全部都呃嗰啲富婆，呃亿几个都系美军嚟噶嘛。 今次真系一对香港嘅富豪夫妇， 佢买咩啊？ 佢哋买楼咯， 买层楼，1亿又唔系好多啫。如果买楼嘅话， 唔系咁，我仲多。 我睇惯赤柱嗰啲 show 出嚟嗰啲， 你讲紧， 你之前讲开，你都系仲8000万投咗，你都买唔起。 其实8000万同1亿都系争2000万啫嘛， 你俾我咁讲到嗰2000万咁少， 你俾我拉多两场嗰啲头马就 OK 啦。 咁你首先要马先得， 系咯， 系啊，人头马你可以有。 1亿里边要有个保龄球场啊，篮球场 又唔系去到呢啲嘅。 泳池系基本消费嚟嘅，我住屋邨隔篱都有， 都系 先。 咩都有噶啦、 一亿要买一层楼要有啲咩要求？哦哦， 晾衫嘅地方， 即系有乜嘢嘅原因打动佢，令到佢买咗呢一层楼？ 你要咁样咧，要用一啲最基本嘅、啊，你会觉得一啲即系大家手板眼见嗰啲嘢咧，佢反而就想攞咁多钱嚟买咧，先得个炫耀噶嘛。晾衫嘅地方， 晾衫唔系， 因为佢唔想再五炷香咁样飞出嚟啦。 但系你哋向呢一个方向进化系啱嘅。 大厦要有保安员， 唔要咁。唔系呢个，唔系呢种方向。 你住紧嗰栋都有啦。 你要特登买啲嘢咧，就专门系为咗嗰啲好基本嘅消费。我知呢个系佢嘅工人房嚟嘅。 哦， 佢有好多工人，佢唔中意同工人一齐住，但系佢又想工人行过隔篱就帮自己执屋，所以咧佢应该喺隔篱有栋咧5.7亿咧就自己住嘅，隔篱 cheap 啲嘅， 即系呢一个一亿俾工人住嘅啫， 工人住，同埋爱嚟挤地拖。挤嗰啲洗衫板嘅， 要远离我嘅视觉范围。 我唔要每天翻到屋企就见到呢啲咁污糟嘅地方，我要全部都 elegant 一尘不染。哪怕收埋我 basement 度，我都唔中意隔篱楼，摆喺隔篱楼。工人 Marian， 你同我咧每一日都要搭的士拎啲拖把过嚟我间屋度打扫嘅。嗱、咁就为之炫耀啦，我觉得真系。 咁就一亿我 OK 买啦。 一系咁样，再过分啲，挤底裤嘅嗰间屋， 咁多底裤， 喂啊， 都系得一个 pat pat 嘅啫，系嘛？ 近翻啲， 唔 係啊！ 你覺得對腳咯？咁你著我咁多鞋做咩啊？ 嚇， 唔係咯， 我咪要到買間屋嚟載鞋啊嘛， 唔係啊！阿古天樂都話佢買咗間屋嚟擠佢啲玩具㗎， 佢哋貨倉啫係嘛？ 係啊，佢成個屋嚟㗎， 佢唔使一億啩？ 咁我點知佢都殘障？ 今次呢對嘅香港富豪夫婦咧，就唔喺香港度買樓喎，佢哋去到英國嗰度買樓，佢咧就本身咧已經去過唔同，都係倫敦即係最市中心嘅地段嗰度㗎啦。睇咗几个地方咧，都觉得唔啱，而最终咧佢哋就博取嗱，但中间咧有一啲嘅争啲就决定我都系唔买噶啦。 系咪即系有啲嘢叫买楼嘅要求？哦，我知啦，如果佢系讲伦敦嘅。唔该，我景一定要睇到 唔系讲呢啲，唔系讲个景呢啲，佢最终咧就 陪个仔读书。 都唔系嗱，佢就喺呢个伦敦嘅心脏地带咧，有一间酒店嘅。咁呢间酒店咧，最顶层嗰度咧就是、一个服务式住宅嘅单位嚟嘅啫。如果你计翻用一亿去买，佢可以得到3700多尺，都唔算好大啊，系咪？但系咧有呢个独立嘅电梯啦，有呢个大堂啦，另外即系几多间房？ 独立嘅大堂啊？ 系啊，即系佢嗰度咁上咯，自己 即系个大堂系属于佢嘅。 即係我諗係嗰個 quarter 係屬於佢，佢就可以直接搭自己嘅獨立嘅電梯，就上到佢頂樓嗰度嘅屋企度咁樣啦。即係呢啲，如果你話攞一億去買樓，都應該爆啦，係咪先？係啦，咁啊，金碧輝煌好靚啦，有啲相影咗出嚟嘅。但係中間 買咗個酒店頂樓啊 嘅服務式住宅，即係頂層就係屬於佢噶啦，咁樣就服務式住宅嚟嘅咁樣。不過令到佢睇完唔同嘅地方，要揀呢一棟樓嘅原因。是因为一张床褥 哦， 是因为他住过这间酒店，他觉得这间酒店的床褥令到他睡得最舒服，所以呢他就决定好还掂，我看完其他我都不啱了，我就不如买用一亿啫嘛，买了这栋酒店顶层还掂，你有服务式住宅了，即我买了他咯，我就可以拥有这张床褥了。劲啦！话呢啲即系我平时嗰啲炫耀行开啦，系嘛？ 我哋嗰叹气，我觉得 唔系，我觉得唔系炫耀。嗱，佢个床褥 系 有配套头先嗰抽嘢噶嘛？ 有埋嗰啲嘅， 嗰啲咩电梯啊、独立 乜乜， 而家只不过讲紧咧，最后打动佢嘅嗰个决定性嘅因素，有啲人决定性嘅因素就 系 话我要有地铁喺隔篱，有啲人决定性嘅因素就 系 终于俾我望到个海景啦。 系 咁，佢个决定性嘅因素可能佢就系已经。所有嘢我对我嚟讲都系唔重要嘅，因为嗰个发展商讲噶嘛，龙床去到最后咪都系得翻个几尺，皇帝最后瞓觉都系得嗰张龙床啫嘛。好嗱，佢就响应咗呢个号召， 咩咧？ 无论一亿定五亿，去到最尾夜晚瞓觉都系嗰张六尺床啫。所以佢就将呢个成为最后决定性嘅一个因素。 点解呢一张床褥变得咁重要咧？ 做得好 系因为佢一度系想唔买呢一个单位，因为我未话佢，因为住过呢个酒店，试过佢哋嘅床褥啊床啊，觉得系好舒服嘅。但系当佢去到呢一间嘅服务式住宅，即系顶层呢一度，佢睇楼嘅时候咧，瞓落去，咦？觉得原来呢一层佢哋用紧嘅床褥咧，同埋床单咧，同佢哋平时 住 过嘅酒店系唔一样。 因为佢住过呢间嘛，佢话 佢咪住过呢一间，见到其他嗰啲觉得好舒服嘛。但系佢上到去顶层呢一个，觉得咦唔同咗嘅，就因为呢一张床褥 佢係想唔買呢個單位。好彩呢個經紀就醒目，就即刻話即刻同我換，換翻嗰啲床褥啊、床單啊，同佢哋酒店房住過係同一個牌子，一模一樣嘅話。佢哋先至回心主意，最後用一億買咗呢 個單位。所以其實佢最後佢係想要嗰張牀褥。 其實咁，但係如果你唔想牀褥嘅話，點解你要使一億啊？ 咪頭先嘆氣咯，咁你咪買翻張牀個一模一樣嘅牀褥。 唔係唔同嘅，唔同嘅。 係 佢本身就想買間屋啊嘛。係 本身都想買間屋嘅。 而家大家調轉咗啦，佢唔係本身想買張牀褥喎，佢係本身想買間屋，只不過去到最後嗰間屋有咩吸引到佢？即係嗰個決定式嗱，你唔好以為呢個係即係佢揩喎。 係， 譬如你睇啲人買車咧，都係琳琅滿目㗎，哇！又雜果啊，又平啊，又寶啊咁樣咧。去到最後啲人決定買嘅時候咧，嗱，佢嗰筆錢都諗住拎出嚟㗎啦，80万就80万。 嗯， 去到最尾可能佢就話：，唉，老婆都係買呢、這個，你睇下佢呢張凳咧，嗰個皮拉花咧靚好多。你一样觉得嗰个揩嘅程度，如果你要咁样比喻嘅话，可能你都话咁你拉花你可以出边搵人拉嘅啫。 系咯，你使乜要为呢个钱啫？个唔同嘅咧， 又或者 佢 original 啊嘛。 系啊，又或者譬如话佢中意嗰个中控台嗰支波棍，真系鼓励唔到。我见有啲文章介绍嘅时候咧，佢话去到最后令到我觉得叹为观止嘅就系佢嗰个钢琴黑嘅中控台，同埋嗰一支手感十足嘅波棍，我决定俾佢100分。 其实系有嘅。咁如果你咁讲系有嘅， 一样啫嘛。 你都系有攞嚿钱出嚟嘅啦，即系嗰个 budget。 即系嗰一亿你都预咗可以买攞嗱，我对于佢嚟讲系碎散纸嚟嘅咁样。 唔系啊，同埋去到最后咧，嗱，我哋要代入有钱人嗰一格咧， 有啲难啊。 细节取胜。即是说呢你用回屋或者车呢大家都是四个碌的了、即是你买 ABCD 所有牌子你都是给到四个碌有个顶包住你还有个引擎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你可以喺你个内笼嗰度咧绣你个名字上去噶，哇！呢、這个仲唔系尊贵？我哋呢边唔同啦，我哋呢边个车顶系可以俾你自己配搭唔同嘅颜色，你可以拣星空啦，可以拣炫耀蓝啦，又或者拣嗰啲咧唔知咩冷冻紫咁样咧。你对普通人嚟讲，我黐线佢，关咩事啊？架车最紧要行嘅啫嘛。哦，但系佢对嗰啲有钱人嚟讲，呢、這个就系佢身份嘅象征。我嘅车顶嘅颜色系我自己嘅，真系。你唔系你买嗰啲恤衫都有噶 咩啊？ 我见好多人咧， 挑个名喺个车仔度啊， 都有啦， 系啊，好多人都有 咁噶。免费送我先至买嘅啫，冇200几蚊就同人哋用成亿买手表嚟比啊，大佬。 即系个决定 你去都可以噶，你搵唔到嗰间铺头咋？ 但系问题，200几蚊买一本咧，可以黑佢个。名嘅佢咪所以你咪买咯， 会噶， 唔系我本身觉得嗰、那个即系间隔系啱用，我先至买嘅。不过有多个服务又唔使另外俾钱咁啊，why not 咁样啫？ 系啊，即系我觉得真系有品味啊！即系大家都属于万几蚊咧，拎啊一唔系万几蚊，系 亿几， 系亿几啊，一亿啊，拎出嚟咧，你谂下。嗰個效果爭幾遠啊？一個就同你講話，哇，好正㗎間屋咧，有 lift 有泳池嗰啲。哦、，sorry 啊， 呢配套係一定有㗎啦。 呢啲其實我都已經唔介意啦。 我中意 係 佢張牀褥啊， 係啊， 瞓得我舒服。 如果要贏佢點贏啊？可以？ 我唔知道啊，仲個枕頭啊， 枕 頭咯，唔係啊，牀褥枕頭成日話好難揾到啱嘅。 好，我哋要再贏佢嘅太太，你咧？你呢一億點解會打動到你呢？ 因為 我講先啦。 好啊， 因為我中意佢嗰個門鐘。嗰粒的揿落去，手感十足，叮当嘅声音沉厚，拥有一种好似召唤我回家嘅感觉。 好啊，好啊， 我赢你。 Okay, 我中意佢嘅地板，我每次行入去佢都咔咔声，嗰啲好清脆嘅声音我欣赏。 我中意 呢方比唔到我。 我中意呢层楼嘅气味，因为佢哋用咗特定嘅香水，但我选择唔买嗰个牌子嘅香水，我选择买呢一层楼。 证明三个都系冇一亿八千。 哎呀，买唔到啊，真系。哎 徐徐入面沉睡，徐徐入面没眼泪，床头任何疑虑，一觉苏醒了，温和从你丝丝发对。对不起一句，没记仇，隔夜已不再追。皮窝中转身找依据，护送怀抱换个焦距。徐徐入面沉睡，徐徐入面没眼泪，床头任何疑虑，一觉苏醒了，温和床尾丝丝发对。 神啊！呢只歌如果咁计都值一亿啊，因为佢只歌个名叫床头床尾， 唔值，因为床嘅中间冇咗，所以只系得三分二嘅。 除三啊，即 系 三千万、三千万都值六千万啦，三千几万啦。OK， Eason 床头床尾。 好啦，嗱咧，即系有时睇啲叫警匪片啊，警匪片真 系 好紧张嗰啲剧情。 系 咁，通常有啲咩警匪片啊，咩剧情你出现咗，唔使揸枪嘅，即系唔会开枪嘅。 哦， 即系唔系嗰啲 识穿卧底咯， 棒棒棒嘅。 我最中意睇嗰阵时就系咧呢个麦迪文啊，我即刻举 shy 片啦 ，shy 片啦，系啊，麦迪文咧，佢嗰套叫做咩？我惊我又译错咗嗰啲速度与激情咧，半碟追击。咁咧佢就全部饰演嗰啲卧底咧，我觉得最紧张咧， 拍咗三集嗰个啊嘛， 系啊系啊，第四集都有个，我记得。总之就系咧，佢每次咧出现喺现场咧，嗰啲警察啊或者坏人咧，就想话边一个系边个系边个系佢边个系佢，就嚟识穿佢啊，就嚟可以即系揾到佢身份，佢又走得甩，系啦，真系一枪都冇开过噶，但系就不停可能咧就系追踪啦，现场啲人喺度望啦，见到个背影啦，系佢啊，跟住一入到厕所话，一原来唔系佢，哇！嗰、那个真系哇，尿都飙埋出嚟，真系，但系一枪都冇发过。 系啊，我觉得有啲位咧就系啦，即系佢系咪卧底啊嗰啲咧，即系揭发佢咧。其实香港嘅电影都有几多咁样嘅桥段嘅，嗰啲嘅位置我都觉得，哎呀，边个谁是鬼？ 我睇起剧招王都紧张嘅， 系咪啊？ 最尾周星驰扮嗰个茶餐厅伙计，我都紧张嘅，我答唔到啊，39个几，系啦，加底啊几多次都话，我戥佢紧张啊，你知唔知真系 ？O K， 卧底呢一个环节会令到你警匪片。 警匪片好多卧底 嘅 都， 咁如果追贼咧， 咁咪飞车咯，追唔追到佢咯？ 追贼 系啦，我通常都想个贼走得甩嘅。 点解啊？ 点解以前你睇好多片都系噶？ 继续睇嗰 套剧。我每次咧，譬如佢想话世界末日咧，成日都话揿嗰个核弹掣咧就会爆咧，咁成龙大哥永远就捉到佢噶嘛。我每次都想话，不如走甩啦，俾佢揿一次睇下点啦，次次都你赢嘅咁样真系。系啊，我写个坏蛋有机会走得甩嘅。 嗱，追贼嗱，而家即系而家个事件咧系追贼嚟嘅。 系。 咁有一个 佢衰咩啊？我想问。 嗰个 要俾人追。 嗱，喺大陆嚟嘅。好。系啦，咁喺大陆咧个 偷藏玉 缸咧， 成亿啦， 偷咗成亿藏玉， 我真系好犀利。 如果系托住张床褥喺度跑嘅话，应该都唔会跑得好快。 系啦，赞助赞助。 嗱佢嘅罪名咧都系讲紧寻衅滋事啫。 Okay. 因为俾一啲便衣嘅警察嚟追。 系。 咁你觉得呢个剧情会点样啊？ 多谢晒你开放式嘅编剧嘅场面啦，又俾我哋一个艺员训练班嘅机会啦，真系。 因为都好有画面嘅睇佢啲。 你冇画面俾我哋啊嘛，你净系话睇你觉得点追啊？ 咪就系话， 我咪答你咯，一系追到，一系追唔到咯。 系佢系追到嘅。 我起码我答啱一半啦。OK， 佢成功即系嗰个公安咧系捉得到佢嘅， 系追捉。 但系正所谓咩 嘅方法好蠢啊！ 追得到又未必好， 追唔到咧会点啊？ 点解追唔到？唔系点解追得到又未必好啊？ 咁可能中间有。有啲事發生咧、 哦，都順利捉到嘅。不過好得意地咧，嗰、個便衣咧就佢就喺度追佢啦，即係可能啊發現啦，我要捉你啦。 一捉到佢，原來嗰個係同袍嚟嘅，跟住佢話：喂，我係卧底嚟嘅，做乜捉我啊？ 哦，又唔 係， 都話冇 關卧底事。呢啲都喺電視嘅橋段出現幾多 啦？係 因為咧講緊咧，佢咧就即係追咗成千米啦。即系跑咗一千米啦，咁咧 两个几运动场噶啦， 系啦系啦，即系两个圈啊，咁咧追咗成千米咧，咁佢就话咧经过啲菜地啦，经过农村啦，爬埋翻埋墙啦，即系 开始觉得有画面啦， 系啦有画面啦，系啦， 跨过棵小白菜嘅， 系啦，唔好走，咁喺度狂追，咁同埋咧佢 如果佢女警嘅话，画面更好睇， 点解咧？ 我冇，即系佢长发飘逸好靓咯， 唔系 女警唔会长发飘逸嘅，系啊，系啦， 喺佢幻想里面系咁嘅啫。 咁咧，总之佢同嗰个匪徒咧，即系唔系嗰个佢要捉嗰个人咧，成十米距离啦，佢不停追，经过农村啦、菜地啦、爬墙啦，咁等等嘅嘢啦。温馨 提示，你仲有30秒啊！ 我知道，最后嗰个要捉嗰个人啊，话阿 Sir 啦 ，Sir， 对唔住啦。我冇体力啦，我 俾 你 拉我啦，我唔想再跑。你知唔知佢话咧？佢话内地咧嗰啲叫警察咧，佢话咧训练有素，点解佢哋个个咁大只咧？佢就要虚耗你嗰啲要跑嗰啲人嗰啲体力。佢话佢都唔会点打嚟嘅，即系佢不过佢要虚耗你的体力。结果咧呢个人咧系跑输咗俾阿 Sir 捉。即系咁样。 咁呢个故事嘅紧张嘅地方就系在于一枪不发，跑到你谢，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香港众志周庭就去年立法会港岛区补选被裁定提名无效，向高等法院提出选举呈请之后获判胜诉，法院并宣布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并非妥为选出议员，欧乐轩决定上诉，今日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欧乐轩表示，在事件中出现最大失误的是政府，认为因为行政失误才会出现有机会要补选的情况，并褫夺13万选民的意愿，政府要为此负责，因此提出上诉，希望法庭清晰列出补选的准则，否则若果在未来区议会或者立法会选举，政府再出现行政失当，将会影响多个议席。周庭就取消补选资格的选举呈请，本月初获法庭裁定胜诉，有关人士的上诉期限今日届满。有团体发起光复屯门公园的游行，被警方反对，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就申请人的上诉进行聆讯。上诉方表示，光复屯门公园游行同近日的游行示威性质不同，主要的诉求是要求警方加强执法，处理屯门公园里面的噪音问题。又表示，屯门居民多年受到公园里面的噪音骚扰，政府多个部门没有执法，因此居民需要出来表达诉求。警方代表说，明白市民对屯门公园问题的关注，但上诉委员会要处理的是游行路线会否造成公众对安全的忧虑。根据过往经验，游行路线经过的地方包括屯门政府合署和大会堂等，都曾经或者有机会成为暴力冲突的发生地方，所以为高保障公众安全和保护他人自由，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美国国会酝酿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被问到有年轻人到美国促请尽快通过有关的法案，对香港的情况有没有帮助，他说这些人并非民选出来，也不代表其他香港人，他们的发言部分有误导，令到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以为香港的人权自由受到损害。 葉劉淑儀又說，美國有關的法案一定要修改，因為特區政府已經撤回修例，而且法案有很多內容，包括要求2020年普選，以及對23條立法設下條件，都屬於特區內部事務，是特區高度自治的一部分，美國國會不應干預，亦都無法執行。北韓領袖金正恩發電文回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北韓建國71周年的賀電，表明決心從戰略選擇的高度發展兩國友好關係。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在電文中感謝習近平、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和人民對北韓的支持和聲援，形容給予北韓的黨和政府和人民巨大的力量和鼓舞。金正恩又說，在平壤和北京舉行的朝中首腦會談是兩黨和兩國人民共同的寶貴財富，向全世界有力展現鞏固和發展朝中友好關係的決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52点，跌16点，总成交37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6点，升14点。部分港股造价：新洲国际104.1跌4.1；腾讯控股336.6跌0.8；友邦保险75.3跌0.2；顺宇光学科技119.8跌4毫；盈富基金27.4升5仙；建设银行5.99升3仙；中国平安92.3跌3.5毫；美团点评75.7升4毫；中国移动64.55跌2.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07.9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加元1.327，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088，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2,141点，升97点。港金现价报14,050，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3.58美元，卖出1,50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排到去蝴蝶谷道对出。由于石硖尾有紧急维修工程，白田街去白田村方向近住窝仔街对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先生，你有冇见过佢啊？ 冇喎。 哎呀，点解个都冇见到佢噶？ 荡失路啊！哎呀，叫咩名啊？几多个字啊？ 两个字噶咋？叫快乐。 唔使惊，丰收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书庄自有黄金屋，书庄自能寻快乐。我曾志豪就会喺书本里边同你寻找快乐。 详情记住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诶，你意思咧系咪睇完嗰啲书会好开心噶？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继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思芬啊，如果你嘅另一半同第二个男仔饮埋同一支水，但系唔离口饮，你嬲唔嬲啊？ 哇，梗系嬲啦！阿崔杰彤啊，但系如果你男朋友帮佢个女同事用手抹头发嘅话，咁你又嬲唔嬲咧？ 吓！ 哇，唔好咁激动住。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记得听思芬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因为今个星期我哋会讲嫉妒。 如果我男朋友系发型师嘅，咪 OK 咯。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三十度气温啊，相对湿度越嚟越低啦吓，41%就我谂你啲 cream 都攞定出嚟吞落肚都得啊，真系。 唔系个鼻好， 系啊， 好干啊，真系。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生效噶。嗱，咁所以咧喺而家呢个情况之下咧， 系 咪真系唔适宜跑马？ 哦， 会唔会噶？ 唔系，听日都跑噶。 天气干燥对马匹嘅影响大唔大咧？资深马匹 我又唔知喎，真系。 咪有影响噶系嘛？ 唔系，咁人哋好好保养嗰啲马噶嘛。 咩？咁你天气干燥跑嘅时候会唔会都零舍？ 系 咩？你大风啲其实都有影响噶。 系 有啲马咧就可能咧，我哋叫啲叫游水马，即系如果你落雨嘅时候咧，佢就系特别醒神嘅，因为笪地嗰个质地会唔同咗噶嘛，系咪？有一啲咧，就算系譬如顺风啊、逆风啊，都可以咧，譬如帮到嗰啲咧系放头马定系后追马会有影响噶。 呢啲咪资深马迷咯，你明唔明啊？ 一定系啦，即系等于佢有唔同嘅。 其实跑步都一样嘅，即系未必要用到马嘅咁样。 唔系好重要 嘅 呢个。 可能有啲运动员，我哋就算话好似跑马拉松咁样。如果是落雨的话、或者那天天气很热的 就 压 他 很 多 的 是的为什么又要讲马呢我觉得昨天呢这个延续来的就是那隻天禄这隻马呢我昨天都说从动物权益角度会不会对天禄来讲是很不开心的呢他本来整装待发如箭在弦你不让他跑、是不是他勒住哎呀 咁可能唔止淨係佢 ready 嘅， 其他都係咯， 係啊，八場賽事 好陰功啊，隻隻都冇得跑啊， 你應該 ready 先至報名嘅， 係啊，操到好 fit 啊嘛，咁而家咧即係佢嘅下集咧就係慘啦，天禄有排都唔可以出賽啦，咁、因為何君瑤佢已經發咗呢一個即係聲明咧，佢、就話會喺呢個社會動亂咧平息之前咧，個天禄都會暫停比賽，咁佢當然就大聲就呼天禄無辜。爱国爱港无罪，唔可以因为天禄嘅优异成绩咧而影响佢出赛嘅决定，系啦，但系应该冇人系因为佢优异嘅成绩而唔俾佢比赛嘅。但系而家最大问题系咩咧？可能会害咗天禄啊？ 点解啊？ 作为一个资深马迷， 系佢即系而家应该就系当打嘅岁数啦， 冇错啦， 即系同啲球星一样啦， 系啦，系大家用翻呢啲比喻，即刻明晒你谂下，如果个啱啱当打嘅球星新扎师兄咁样，你无端端咧禁赛一年，系啦，即系哎呀诶休息啊断脚啊咩到咧，个个都话惨啦，高峰期又冇咗一年啦咁样， 佢系无辜嘅， 系啦，嗱我哋考下资深马迷，究竟一只马嘅高峰期系几多岁咧？ 三四岁， 嗱三岁就未成熟晒嘅，所以咧每年咪会有四岁嗰啲咩马王比赛嗰啲咁样咧，四岁到六岁啦，应该咧就系佢哋最成熟嘅阶段嘅咁样。 嗱就。差唔多啦、各有各讲法嘅呢度呢有一个呢报章马经组嘅讲法呢佢、就话一般战斗。 马经组好似叫我咁样。 真係马经组啊马经组啊。 叫我新名叫我新名马经组。 应该咁讲阿祖嗰个呢未必错得晒嘅。应该咁讲呢佢原来呢仲有分唔同地區嘅馬嘅， 誒會噶， 嗰、 那 個 馬 係冇 錯 啊！阿 馬 經咗出翻出嚟啦，係啦，嗱，即係我真係一隻馬都未跑過咧。 都係睇翻即係嗰只馬，就係佢個血統啊， 來 源地有關係，即係都係一個因素嚟嘅、 哦。當然啦，咁即係佢哋譬如喺澳洲咁樣，哇，咁、那、嗰個風涼水冷啊，那個氣候好啊， 歐洲都係嘅。但係因為咧，通常咧，南半球嘅馬咧就會早熟啲嘅，北半球嘅馬咧就 點解嘅？ 我點知啫？ 哦， 即 係 如果係嘅話，我真係去馬經。早到做啦， 系啊，因为嗱，马经早就讲得啱啦，因为呢本马经早都系咁写噶。佢话一般嚟讲咧，南半球嘅马咧，佢个胜负就偏向早熟， 擅长 咩叫胜负啊？ 即系佢个性性能啊，或者佢嘅天赋咧，就话偏向系早熟啲嘅咁样。 系 啦， 胜负系一个。 佢真系咁写噶嘛？马经，你哋马经早唔识嘅咩？ 我实识啦，都话咯。如果系嘅，我真系去马经报道做噶。 系啦，咁佢话咧擅长咧短途赛嘅，所以佢话战斗力嘅高峰期咧。3到5岁， 系啊， 3到5岁。咁佢话咧，天禄咧原来只系得3岁嘅啫。但系佢话第一季已经有2场头马啦。佢话今季系几岁啊？4岁， 系 啊， 4岁 应该系黄金时期。 系啊，佢话咧，如果出赛日期咧遥遥无期，因为喂佢定咗个出赛嘅标准系话平息动乱，咁、真系唔知几时噶嘛。咁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咧，佢话阴公啦，佢嘅大热黄金年期咧可能就会被。耽误咗啦， 又唔一定要咁谂嘅。其实有一啲香港嘅马匹咧，即系佢哋可能去 都会休季嘅。 啊，唔系，系会有马季都会休嘅。咁但系同埋其实唔系净得香港有赛马嘅赛事噶嘛。咁有 佢开海外作赛噶系咪都？ 系啊，即系或者即系，譬如我哋香港嘅马匹，佢哋到咗佢哋退休嘅年龄啦，可能都系喺外国度啊，咁啊安享晚年咁样放草。但系同时间有一啲咧都会系啊，可能佢嘅年龄，因为香港嘅赛马赛事非常之紧张噶嘛。但可能去到外地咧，譬如有啲嘅马匹，佢之后咧明明喺香港系退役咗，但系去到新加坡咧度比赛，系啊，攞嗰啲级制赛噶都可以。如果只马咁犀利，咁可以考虑 转战国外咯。 系啊， 系咪好容易嘅？使唔使邀请先得噶？ 咁我就真系唔知咯。 哦，我以为系即系有啲人有啲运动员咧，要用外卡身份咧，咩参加网球比赛啊、费德勒嗰啲，咪全部都系咁噶嘛？ 外卡身份系另外一个意思嚟嘅。 佢唔系即刻攞到个资格啦，就攞另一种嘅资格去咯。 系 啊，有啲系噶。 一阵子，譬如舒拉。普啊，大家都好熟悉佢啦，系咪？前一姐啦，系咪？但因为佢之前有伤患，有出现过之后咧，成绩麻麻，佢个世界排名咧去咗100位之外啦。去到一啲嘅网球赛事嗰度咧，就会俾一张绿卡佢。因为其实理应咧，如果你计翻个世界排名啊，各样 佢系入唔到去， 佢应该入唔到个64强咁样嘅。但因为咧， 有啲豁免， 特邀俾佢， 邀请嗰张就叫绿卡啦。 系啊，但系咧，而家佢再计咧，真系惨啊！原来马会咧好多奖金噶。仲有一个咧，好似我哋学生嘅优异成绩特别奖金， 系啊， 真系仲唔似你考几多分就有钱咧？ 嗰啲特别奖金咧，有时系会多过一场赛事佢得到嘅奖金噶。 佢而家 好丰富啊，所以点解咁紧要我哋香港个赛马个？ 好惨啊！佢话咧，如果阿天禄咧5岁之前咧仲冇得上阵咧，嗱，即系睇到灰啊，即系觉得一年内咧都未有机会平息嘅话咧，佢话佢就会冇咗呢一个资格咧去争夺呢个特别嘅奖金，而呢个特别奖金咧就系100万噶。 即系去到某一个年龄之前，你去到某一个级别嘅话咧，咁就有呢个特别， 即系有啲限制咯，即系有啲条款 嗬。系啊，所以嗱，你话啦，如果咧即系系我哋三个一齐夹粉买一只马，同佢一样，即系我哋买 咗会员先嘅， 系拥有咗嗰只马啦。 我哋系啲名人啦，我哋系马经总啦， 会员都未做到， 系咯，即系我哋三个，我哋三个买到只马啦， 做到啦，哎呀，有幸地， 阿田就攞晒佢啲 coupon 出嚟换，我就攞咗我8000万。 好啦，我卖晒啲鞋去啦， 你卖晒啲鞋，我哋终于夹粉。买到只马啦，咁但系可能就因为我哋三个人各自有啲问题，就俾人投诉啦。 一个有问题， 一个有问题，系啦。咁咧，你觉得最好嘅做法系咩呢？我哋会唔会劝就话阿田啊，呢轮啲人好似真系针对你咧，买 coupon 买得太多，不如你退出啦，只马我同阿祖分咗佢啦。你会系咁样共同即系即刻？叫佢走啊！ 睇下我哋嘅关系系点？ 唔系就系三个一齐，唔系嗱，但系只马冇得跑。嗱，而家你面临咧就我哋三个就 系 个马主，只马起码唔好讲外地先，本地冇得跑，又冇咗嗰个特设奖金。咁我哋三个就你眼望眼笃手指咁样，大家都知道其实系是但一个出咗事嘅啫。咁。你觉得你作为嗰个马主，你会好有义气咁样咧？ 唔紧要，之前有出现过噶， 系咪试过噶 嘅事情？ 系点 嘅 会？ 即系 会 面人哋啊？ 又唔系嘅，譬如有一位嘅商人，咁即系都出名噶啦，咁样咁啊有个球队啊，各样嘢咁样啦。咁跟住咧就有一啲嘅法律嘅情况出现，咁咧即系因为好似佢哋马会嘅会员，如果你要做马主嘅话咧，都有一定嘅要求嘅。 系啊， 咁如果你有啲嘅诉讼喺身上面嘅话咧，咁样你就未必可以成为马主噶啦，咁样。咁啊后屘咧，佢就将嗰只马咧就过。咗佢老婆个名咯， 系咯， 咁就佢老婆咧就成为咗个马主啦。另外试过有一只马咧，又系噶，日日咧就嗰季咧跑得好好咁样嘅。不过我马主咧亦都有啲嘅法律嘅官司嗰样嘢喺度嘅，咁所以咧佢好似唔见埋人添咁样，咁所以咧嗰只马咧都冇得出赛噶。 系咯，但系所以如果即系大家 嗰个可能马主啫，系啦。咁但系而家 如果夹粉嘅系咪可以让出嚟，咪最正路？ 都唔系个个可以，即系要睇下嗰个手续系点，我都唔系完全最清楚。 系啊，一日大家都有一劝就话会唔会？ 會不如佢算啦，唔好擁有佢啦，即係過户啦咁樣。但係你係其他個另外 partner 會唔會講唔出口咧？即係好似呢個時候咁樣，就係冇理由冇理由，大家兄弟嚟噶嘛，我唔同你共同進退噶嘛。 咁但係可能當時人都話，咁其實我都係擁有呢只馬嗰、那個叫做嗰一份啫。 係係咯。 咁其實都同只馬冇關噶嘛，我只係出咗錢啫嘛，係咪？ 因為就係講緊咁應該。系啦，你作为另外嗰两个股东，嗰、那个马嘅股东，你应该会同佢共同进退啊！ 我都睇下边一个讲嘢大声啲咯， 边个讲嘢大声啲？ 即系三个 人啊嘛， 喂，三个人应该计数量喎，二对一 嘅喎， 都要睇边个把声大噶。 哦，睇下边个把声大。 投票咯，佢哋应该即系佢哋即系自己倾投票系啦。 我觉得应该真系揾动物全心思嚟。 啊，咪 嗱，大家夹月饼，我哋三个，唉、哎， 有冇听过马嗰啲？ 有好多噶嘛， 真系有噶， 有噶 动物。 全心啊嘛， 蛇都识听我。 咪咯，同埋一个电影咪就系叫做咩 Horse Whisperer 嗰个咧，都系一个电影好出名，好似马语者唔知咩咧。 唔记得 系啊，嗱咁啱啱好已经问只马啦，真系。 喂，唔得， 天禄，或者我哋如果称呼佢碌 Sir 碌 Sir， 碌 Sir 碌 Sir 碌 Sir， 系啊，即系阿碌 Sir 又跑马噶嘛，碌 Sir 碌 Sir， 嗱你拣啦。你想繼續同我哋三個一起做爸爸媽媽，定係你想自由奔放定係點啊？ 咁嗰個動物全心思係佢識嘅啫，咁佢講乜都得嘅喎。 咁咪每個人都揾個動物全心思嚟咯。 係咪先？哦，自己揾嗰、那個，自己揾自己可信嘅。 你想跑啊？定想 跟住出嘅結論未？又邊一個大聲啲？ 好慘啊！動物無罪㗎。 二台通識六十秒，仿冒詐騙亦叫做釣魚攻擊。会以互联网和电邮用户作为攻击对象，是其中一种最常见的网络攻击手法。仿冒诈骗的目的是要诱骗你去到恶意网站或披露你的敏感资料。要提防仿冒诈骗攻击，就要记住对任何可疑电邮、短信及可疑网站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直接点击来历不明电邮或者社交媒体所载的 URL 连结。最好就以人手方式输入 URL 位置，或者通过已加入书签的连结浏览常用的网站或者金融机构网站。而当被要求提供敏感的个人或账户资料的时候，就更应该提高警惕。当然应该在 HTTPS 网站而不是 HTTP 网站递交你的敏感资料。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冇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系啊，好啦，嗱，每逢佳节咧，我哋一家人都会啊，倍思亲之余咧，都会一家人食下饭。 一定讲下中秋节应该食咩啦？ 吓，其实讲定重阳噶啦，可能 讲下出年个中秋啊嘛。 中国传统节日去唔系讲圣诞啊 嘛，系重阳先。 重 阳，咁我又未到吓，咁我就话啦，一家人都会开开心心食个饭。 系， 有时都唔系食一餐噶，系咪？ 系， 咁啊食好多餐嘅时候，咁你真系个肚腩真系随住年纪啊，都唔系可以咁容易消化到噶。 系啊，而家食完饭咧，啲人成日望住我个肚嘅，真系成日都提醒我。 你都 会啊？系啊，佢话你好似有咁样。 佢又喐唔到，佢平时都会做啲运动啊，啲手手脚脚，啲手筋脚筋俾 呢轮左手左脚挑断咗咧，我好惊啊，真系。 记唔记得佢之前咧成日话？我而家几 fit， 我点食都冇问题啊！而家开始中伏啦，嗱， 几个月 都话叫你啊， 冇 啊， 我呢啲叫做咩？未雨绸缪啊， 未老先衰啊， 就系咯。 嗱，我都早两日都讲过，一个月饼啊，吓食一个月饼等于四碗饭，十六茶匙嘅糖啊嘛。 其实月饼佢顾名思义就要你食足一个月嘅嗰个饼，你千祈唔好一日食。 系咁嘅，啊，对唔住啊， 好可爱噶， 好 单 纯 嘅 啫。 马 经 祖， 马经祖嘅。 马会做嘛？马经祖， 好在都系马经啫， 识嚟嘅啫，应该 就唔系日经啫。 系 你下次炒日经嗰啲就日经组。 咁每个月炒嗰啲叫咩啊？ 就唔使讲咯， 仲讲 系咯，都特登嘅真系，太老啦佢真系。 OK， 咪有啲唔明啊嘛。好啦，咁样食法就唔肥死系咪？咁一定要减啦。咁要减肥嘅时候，啊，你估古人有冇减肥啊？ 有，梗系有啦。 点解你咁肯定咧？ 嗰阵时汉 武帝啊，好似系佢啊，定系咩咧？佢中意赵飞燕咧，系瘦到咧条腰咧，哇，即系可以盈盈一 压。赵飞燕真系系啊，汉 咁所以于是乎咧，啲宫女咧，即系上有甚者下必甚，应个个都咧学佢咁样咧要减肥啦、节食啦，所以咧就全部都想令到自己咧即系饿死腰咯，所以咪全部都要咁样咯。 跟住咪累低咯。 系啊，所以我一定信佢有减肥，点会冇啫？ 系啊，我估即系 冇得天生瘦啊嘛。 女为悦己者容啊嘛，系咪先？亦都有阵时减肥同健康有关噶嘛，唔系净系靠外貌噶嘛，系咪？所以我估咧咩时候都有嘅。 系啦，真系啊，古时啊，啊即系而家嗰啲坊间咧好多减肥嘅方法啦，古时人咧都有啲嘅。 系，不过我又觉得即系唔同嘅朝代，佢哋可能嗰个审美标准又唔一样，即系有阵时系中意肥噶嘛，系咪？亦都会觉得咧，旧即系古代人会觉得咧，如果你太瘦咧，唔好生养啊，咁样即系会觉得咧唔好噶嘛。 唔系，佢会要求你瘦，但系要等大咯，咁样咯。 Okay.Okay, 呢啲你就比较有体会啦、 啊， 我哋唔知嘅啫，系咯。 剧情都系咁讲。 Okay, okay. 好，我哋觉得最要减肥嘅古人都系应该系得嗰个，系咪？大家都系公认嗰、那个。 系咯。 系咪啊？ 赵飞燕咯。 赵飞燕仲要减？ 哦，你话最应该要减肥，嗰、那个唔使啊。杨贵妃佢嗰个年代唔 系 话佢 中意肥 美噶嘛？ 肥美先得噶嘛？ 嗱，其实个个都话唐朝啊，杨贵妃咧，佢咧就个个都话佢好肥，系因为嗰时咧都兴肥啊，所以咧就 系叫丰盈啦。佢哋嗰啲就中意系 啊，中意你而家系啦嗱，因为咧佢根据考古嘅专家就话啦，杨贵妃，你估佢系 几多磅？ 系啊系啊系啊，身高体重。 应该五尺， 可唔可以俾个身高我哋估体重啊？ 或者你俾个体重我估身高啊？ 咁啊唔使估啦， 165cm 高。 我头先真系估差唔多呢个， 系啊165cm 高，即系同我差唔多。 5尺6寸到啦， 120至130磅， 唔止。 唔系喎，165啫喎。 唔系呢个都系，其实而家啲女士要求瘦啫。其实如果有翻5尺5寸嘅话，其实平均体重都可能系需要有120磅。我估150磅。 冇咁多，太重啦。 系咪啊？ 太重啦。 但要肥先靓，佢肥到做杨贵妃，应该都几肥啦。 130零到尽噶啦，应该。 150啦，我估。 冇咁多。 好，有人中咗。 系。 系边个有信心？ 我有信心。 你输咗， 哎 好啦， 130， 系啦，60公斤即系大概132磅到啦。咁啊，165cm 132磅，其实真系唔系好肥啊。不过古时人咧，真系唔系个个有得食咁都丰富噶嘛。咁所以相对地瘦咧，咁显得佢嚟食肥嘅啫，系咪？ 其实肥即系都代表住佢屋企有背景有钱啊，先至有嘢食啊嘛。 都会系咯，系都系一个叫做 即系富贵人家，你先会有得肥噶嘛。你好少喺希望工程里边见到有阿田出现噶， 系咯。即系咁咯， 佢去探访就有嘅， 系啦系啦，系咁啊，所以佢其实都唔系好算好肥嘅，都所以咧即系啊，突然间有个咁丰满嘅，觉得即系比较特别咁解嘅，但咧佢咧都唔可以俾自己肥落去噶嘛。 系 咪啊？ 系 系， 即系保持住，但系 肥都要唔可以真系哇，真系唔掂当，要坐两张凳嗰啲噶嘛。 咁阿田呢一方面，你喺现代嚟讲，你都做到噶喎，肥你 keep 到，但系你冇变更肥。 系 系系系系。 我成日都话啦，生完之后咧，都好似未生之前咁嘅样，我都 OK 噶啦，咁样咯。 系， 因为你生 咗之后会更肥噶嘛。 但系你本身个数据比较大。 其实我肥咗嘅都，都肥咗20磅噶都系啊。 越讲越多。 咁咧嗱，咁其实佢都要需要 keep 住啦。即系唔系要去减肥，但系佢都要 keep 住。咁你估佢用啲乜嘢方法去减肥咧？ 节食， 我俾三种食物嚟， 好好好， 俾你拣。 即系同食嘢有关嘅， 都系最主要都系讲食嘅。 朱古力薯片， 冇冇，佢会食仙人掌啊， 吓 萝卜啊，定系矮瓜？我俾三样嘢你拣啊。 嘴 仙人掌，可能佢磨刺先啦。 仙人 掌、萝卜 同 埋 矮瓜，你觉得边样嘢系觉得系啊？杨贵妃系会选择嚟？ 我估萝卜。因为成日话佢破气啊嘛，咁佢破咁啲气嘅话，咪可以帮手 keep 啦。 请放屁，放屁又冇咁胀。 我都系矮瓜，食咗矮瓜，身材垮啦啦，系啦。 吓 点啊？ 你觉得有冇人中啊？ 皇帝最爱就是他， 冇 有矮瓜， 系啊， 我买矮瓜， 系啦，系冇人中噶。 好嘢，好嘢，原来仙人掌， 仙人掌之花系啦。佢因为咧， 佢食仙人掌定仙人掌之花？ 唔系，我讲仙人掌之花，但系佢食仙。人掌， 因为有肠胃咩蠕动啊嗰啲作用， 系啊，佢话咧即系食仙人掌肉咧就话可以控制嗰啲食欲啊，咁咧咁我你冇你控制咗食欲嘅，就譬如食咗佢之后咧，你冇办法胃口噶啦嘛，咁嗰啲又系植物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咁样食法咧，哦，原来佢真系可以咧 keep 到唔会再继续肥咯， 知唔知点解仙人掌会控制到你食欲啊？ 食到成口都系仙人掌嗰啲针咧，真系食咩都冇味啦。 仙 河神针，你谂下，唔系成条利得嗰啲针，下次想再食鸡肉嘅，唔食得啊！好痛，佢食唔容易啊！已经 你有针啊， 系咯？ 佢要肉咋，佢唔会有嗰啲诶针喺度噶。 系咁 样 嘅，好啦。 系啊，佢就会咁样 keep 住啊，唔系，佢就会咁样食啦。咁但系咁点 keep 住嗰、那个嗱？呢、這个就控制佢食肉，唔会俾佢继续肥，但系佢要 keep 噶嘛。 我估 做运动。 唔系做运动，我浸 安全 嗰啲，即系而家就算有人咧，譬如生完 B B 之后咧，未话会扎肚嘅，我觉得系类似外来嘅嘢扎住某一啲身体嘅地方，等佢唔长肉。 我话佢系浸安全， 点解咧？ 因 为 有 华 清池俾佢浸安全啊嘛。 啱咗啦，你个样好， 系飞出肉肚啊嘛， 系 咪先？应该浸安全浸到佢咧，即系吓，血气运行。咁可能就令到佢排汗消脂。 嗯，啊，真系有啲筋兜嘅。咁啊，但佢嗰个就唔系温泉嚟嘅。咁、你拧头做咩？ 我唔明有啲咩筋兜啫。 即系根据 呢个系乡下话嚟，呢个字我真系冇听过。 类似我哋嗰阵时同阿关长玩嘅呢、這个系，即系好似阿信落嚟同你讲，我话是斋咧咁样。系啊，系啊。 OK，OK。咁嗱，有睇剧集咧，都有睇到睇过咧嗰啲诶贵妃学你或者贵妃出浴嘅人镜头，睇唔少啊。佢用啲木桶装啲热水之后，佢加啲咩落去？ 牛奶、玫瑰花、盐， 做咩？沟埋一齐咧， 沟埋可以饮， 三碗水煲成一碗水， 真系麻鬼烦啊！系啦，就会加啲花瓣落去噶嘛， 花瓣啊， 系啦。咁杨贵妃就最中意咩？就加啲桃花，佢最中意冲桃花浴啊。 系、 哦，佢话桃花咧，原来咧，系可以咧，即系一来冲完凉之后有啲桃花味咧，即系等佢有啲 有畫面啊！有畫面 系啦，咁跟住咧就话呢个桃花肉咧可以令到佢唔会肥，可能不学你话斋咧就系因为佢热啊，即系可以即系有 散汗咯。 系啦，即系有呢啲咁嘅出汗，咁唔会做运动噶嘛。 摆啲红花咧，嗰啲红花直情系定嗰啲捽药酒嗰啲咧，真系行气活血噶。 嗯， 佢就可以再热啲。 可能佢唔中意浸味 啦。可能系啦，花有花味， 点就咁样。 花有花味啊，系咪先？咁所以佢就会用食呢个仙人掌啦，同埋咧浸呢个桃花肉咧嚟 keep 住佢嗰130几磅嘅。 哇， 系啊！ 咁你系咪翻去谂住都要试下啦？ 我屋企冇浴缸，你可以借你个浴缸俾我。 我屋企都冇浴缸噶。 啊，系。 我有啊，但系你可唔可以冇嚟我屋企度浸浴啊？ 我细路有个浴盆咯，你可以浸个身， 部分地， 你可以先浸个手踭啊，局部地区性咁样浸。 浮地区性浸个桃花肉啊，真系打后咧，仲有其他嘅朝代唔同嘅人咧，都会有唔同嘅方法减肥。下个礼拜同大家再分享过吓。 系啊，唔知道而家大家会唔会花店度抢购桃花呢？ 美国有关法案一定要修改，因为特区政府已经撤回修例，而且法案有好多内容，包括要求2020年普选，以及对23条立法设下条件，都属于特区内部事务，是特区高度自治的一部分，美国国会不应干预，亦都无法执行。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街头枪击案，当地警方话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暂时未知枪手情况同详情。报道话，枪击案现场距离白宫大约3公里。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在案发之后，救护车到场将伤者送院。受大陆气流影响，本港阳光充沛，天气干燥，正午时分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而相对湿度就下降至40%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塔巴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和酷热，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1点，升12点，总成交39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6点，升14点。部分港股造价：新洲国际104蚊，跌4.2；腾讯控股336.8，跌6；友邦保险75.5，跌1蚊；信宇光学科技120.2，冇起跌；盈富基金27.4，升5仙。 建设银行5.98升两仙，中国平安92.2跌4.5，美团点评76蚊跌7毫，美团点评系报76蚊升7毫，中国移动64.65跌1.5，瑞星科技45.75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9.833，瑞士法郎7.9，澳元5.325，加元5.905，新西兰元4.932，欧元8.6613，每百日元对港元7.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77。日经平均指数报22,140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4,05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3.49美元，卖出1,50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就蝴蝶谷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都是车多的。再提一提你，东铁线红磡站附近的复修工作大致完成，红磡站至到罗湖站和落马洲站比正常的时间班次就只是相差一点点。另外直通车服务今天都是正常的。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经常做体能活动不单止可以消脂，还会预防抑郁，喐一喐健康一点，人都开心一点。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好幸运啦，即系超级新星揀咗啦，嚟紧要转骑车咯。咁当日妈妈同我讲：仔啊，不如唔好玩啦，我哋又冇钱又穷，你西装都冇套，你点见人啫？咁我即系第二日放学，妈妈就带住我摆人生第一套西装，即系望住妈妈嘅背影，即系我都话你要讲十次，我十次都起。忍唔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我系麦包麦长青安科同学会。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同声同气亲亲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父母压力大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小朋友，你有冇留意爸爸妈妈翻屋企嘅时候系咪成日都唔开心嘅咧？ 爸爸翻到屋企成日都冇笑容，我都唔敢同佢倾偈，仲要怕俾佢闹，最多只系可以斟杯水俾佢饮氹下佢，但系佢都冇理我。 家长工作压力大啊，翻到屋企嘅时候咧，真系未必咁容易可以笑得出噶。不过家长咧都可以试谂一下噶，当你工作咗一日，其实仔女啊都等咗你一日噶。佢哋当然好渴望你翻屋企嘅时候可以同佢哋倾下偈，又或者玩下咁样啦。不过换来嘅如果只系不抽不睬嘅话，其实咁样好容易对子女嘅心理系会留下不良嘅影响嘅。 我爸爸翻屋企之前会打电话俾我，问我今日有冇乖，系唔系做晒功课。如果乖嘅，佢通常都会买定啲礼物，然后翻屋企先至送俾我。 如果翻工咧压力真系好大，建议家长喺放工之前咧可以用15分钟放松自己，将压力咧放低一边，然后先至翻屋企。 嗱，咁當然啦，亦都鼓勵公司咧增加員工嘅工作自主性，等員工可以多啲安排自己工作嘅時間，仲可以遷就到咧屋企嘅親子時間啊嘛。咁父母翻到屋企咯，笑容咪可以多啲咯。 民政事務局、 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 守護同心，同步呈現， 同心同氣，心心理。 喂 ，Tony， 曾志豪、 黃耀祖， 風騷拜個人。 好，开始读点唱，开始读点唱，1874388啦，星期五嘅点唱时间，欢迎你打电话嚟啦。 好，读点唱，呢度有一啲 fans， 我读咗呢一度先啦。佢话早晨啊，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文文，今日咧就想点唱俾我老公听啊，佢叫做傻炮，或者叫阿强强。系啦， 傻强啦， 系啦，咁讲啦，因为咧系9月23日咧就佢嘅生日啊，佢话我同埋两个女咧都祝佢啊身体健康。原来咁 sweet 啊！结咗婚已经30年噶啦，佢就话咧，我哋咧要享受人生，再去多啲旅行、周游列国咁话。我哋都喺度祝阿傻强啦吓，咁啊，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嗯 ，OK， 好啊，琴日定嘅前日咧，我去咗睇戏，应该系琴日啦，系啦，咁喺睇戏期间咧，就撞到咧睇听众，系两个座位之隔噶咋咁样， 但你就嘈到佢哋拧过嚟望到你。 我想问一下咧，嗰、那个你问。到隔篱几个位嗰啲 咁犀利啦，你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啦。我想问下只恐龙咧，点解会追住佢系咁咬，系咁咬嘅咧？ 佢系睇紧同文艺片，都要问恐龙。 系啊，点解会咁样嘅系嘛？唔系啊，阿 Gigi 啊，佢系叫 Gigi， 咁佢咧可能已经喺入场期间咧已经留意到我，但系我冇留意到咯，又唔知边个系边个噶嘛。 然后你食炮谷太大声。 我嗰日真系有食炮谷，想话咧 一定中啦。 喂啊，唔系啊，未开场嗰时 已经食晒啦。所以你就走去問 Gigi， 你有冇炮谷多啊？ 我有個兜喺度，你俾啲我。 你估你做唔出嚟啦？ 我想話，我想賺一賺先。佢而家咧一 啲炮谷好好食。 我好耐真係冇試過買炮谷，因為真係好貴啊嘛，貴過張飛咁啊，有時咁啊。跟住咧，竟然咧係1-5咧，喺6:00之前咧買炮谷有折喎。 幾多折先？即係幾多錢啊？ 27蚊就細兜。 哦，好啊。 呢啲優惠真係好熟啊！你 唔係啊？我都話好耐冇。 細兜嗰啲佢熟啊，即係大兜幾多錢啊？咁樣個炮谷。 冇理 啦， 大兜因為冇自動 食啊嘛，咪食得曬先會嗌係咪？咁咧即係跟住我嗰晚同佢坐同一行啦，但係即係兩個座位嘅隔離啦咁樣，跟住佢。你咪归翻田啦，咁我系啊系啊，你好啊，哎呀，佢好开心啊，即系话冇谂过睇 戏，即刻调位佢哋， 佢又冇谂过睇， 走啊老公，走啊！ 听讲归翻田系问戏嗰个，喂快走啊！佢隔篱位，隔篱位，隔篱位。 你问下 Gigi， 我有冇去讲过戏？可能我就期间食炮谷，可能夹夹声，可能 你自己睇定同阿华睇先。 阿华佢仲 咁，所以阿华咪瘦晒咯。 佢就有问。隔篱嗰个系咪阿华？ 咦，咁跟住佢又会唔会主动讲话，真系好似你个仔啊？ 冇啊，咁跟住系啊，咁跟住我话，相请不如口语，不如咧就同你点个唱啦咁。咁主持话，咁啱咧，9月21日咧系佢生日啦，咁祝佢生日快乐。咁啊，仲想点唱埋俾自己啦，佢男朋友啦，屋企人啦，家姐同阿妹嘅，佢好 nice 嘅，佢话，佢话顺便问候埋你两位。 好啊，好啊， 多谢佢嘅问候。 咁我哋可唔可以考验下你嘅记忆同埋呢个即系复述嘅能力啊？你睇咗套咩戏啊？可唔可以简介俾我哋听？ 花椒之味， 我哋答啱咗个戏名啊，好难得讲咩噶？ 系啊，讲 又冇剧透晒， 系咪即系总之系主题讲咩噶？ 张小娴嘅一本书系咪啊？系啊， 我点知啊？ 我哋而家考紧你啊！我特登俾一啲好惊讶嘅样你即刻考底啦， 我唔知 系嘅。咁跟住都系啦，咁竟然系三个即系男主角，唔系三个男士咧，系一个配角嚟嘅。不过唔系钟镇涛都系主角嚟嘅，不过就出现嘅场口咧都系啦，即系有时有，有时冇啦。咁个故事咧都几感人嘅。 咁喊啊笑啊，警匪片啦、悬疑片啦，定系鬼片啦？ 喊嘅 系喊嘅， 亲情嘅 亲情嘅， 系啦 ，OK， 冇错。你有冇喊到啊？ 你唔好喺我琴日先睇完咧，我有少少激动， 记得噶啦， 有少少激动，即系个热泪盈眶位嘅，即系话会觉得，即系好代入咗喺里面嘅角色咧，会有啲感动位嘅， 咁就好啦。 系啊，都几得意。不过有我都有时唔明咧，而家点解咧？ 咩事啊？ 即系。 即嗰只真系咧，阿小强咧，系成日都会喺啲电视剧集又有出现啦，喺嗰套电影咧都有出现，仲有仲有 close up 佢，真系吓死人噶！你 呢个会唔会系个高潮位嚟噶？俾个剧透咗， 对唔住啊，对唔住， 会唔会咁样噶？ 诶，据我知啦，诶，嗰场戏都几重要嘅。 哎呀，惨啦！你咁样剧透咗， 三姊妹噶嘛，系咪有关噶嘛？ 咁唔好讲啦，嚟到呢部够噶啦。 我只系话好惊，我跟住反咗眼咯，即刻一知道佢想进。 我哋都系讲翻27蚊个炮。究竟咩味？ 我问多个问题，净系嗱，好多人话咧 ，Sammy 有机会咧就攞女主角嘅，系咪做得好好啊？ 啊，都真系做得好好嘅佢，佢系做到咧，即系你冇谂过一个天王巨星咁，即系做一个。 佢平时做 show 系好华丽噶嘛，系咪？ 佢做一个嗰啲做家姐， 系 做家姐 好朴素嘅个感觉， 哇，几乎即系裸妆咁滞嘅，即系个样子，平时唔会见到Sammy 咁嘅样噶嘛。 我中意头先你哋有配搭，基本上佢冇讲个嘢咧，你全部仲系填晒啲窿咧，即系佢好即系朴素系咩？系啊系啊，即系佢平时好华丽噶嘛，系啊，佢即系直情系咯，你明啦，好好头先 我叫填充王， 唔系马倾祖，你帮佢填晒咧，三穿七成条飞。填晒 个专栏就叫做填充王，嗰个笔名就 叫 马 倾 祖。 好嘅，好嘅。 继续读点唱啊！你啦。 呢度有个 Iris 咧，佢就话啦：祝愿全港市民咧早日回归平安、平静、开心嘅日子。咦，都唔系嚟紧喎？呢个旧噶啦，呢个系 系咪啊？ 中秋过咗噶啦，系啦。呢个 Iris 应该系旧噶啦吓。咁另外系咯。 好，跟住我呢边读先啦，不如嗱，我呢度咧就系话9月20号咧就系我啊 Flora 同埋佢老公 Rio 咧结婚十周年啦。佢话咧我一个好有脾气嘅人嚟噶，咁多年嚟咧要多谢老公咧要锡佢啦，仲好迁就佢添。佢话我会利用我嘅下半生去回报你噶，老公我爱你啊，咁样啊。 OK，Dennis 咧就话啦，三位主持人好啊，我而家你知唔知喺边度啊？ 嗯，喺边啊？ 卡半卡嗰度啊，因为我喺泰国度紧假，佢话祝自己生日快乐。佢话豪仔咧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过佢啊？佢话哈香港人你加油啊，心连心， 好啊， 手牵手。咁跟住咧，佢话祝三位主持人咧，佢话仲想点唱埋俾啊佢细仔听，佢作文发高烧啊，阴公主，系啊，咁所以咧希望佢快啲好翻啦。 点解手牵手令我一世无限手？好，系咪好温馨咧？ 好啊，真系几好， 好好真系系咯，好啦， 真系 几好听，多谢你啊，真系吓。好啦，呢度田祖豪三位主持好，我个名叫小新啊，我要点唱俾咧？我最爱嘅老婆，个名叫兔兴，佢个名好靓噶，因为佢呢个咧用咗一种即系植物嗰个兔字咧，草花头下边一个兔仔个兔，咁咧就系康乃馨个兴，同埋个仔咧阿健乐听嘅，咁啊因为下个礼拜二咧924咧就系佢哋嘅生日啊，祝老婆同埋仔仔真系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心快活。每一天我只想身体健康，唔该晒，我系小新啊。 呢度咧有 Sylvie 啊，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唔该，我想点唱噶《真的爱你》呢一首歌咧，点俾我妈妈朱静琴女士听嘅，祝佢今日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祝我哋工作顺利咁话。 Timing 就话啦，点唱俾所有香港人听啦，近排啲人都攰啦，佢话咧唔该晒，好多谢咧，上个礼拜都有读点唱，不过咧佢话终于完成天梯嘅演出。不过遗憾你哋咧嚟唔到欣赏，佢话咧希望咧咩啊？希望咧可以咧即系 好快就上演第二次系咪啊？ 唔系，佢话希望咧可以即系光明啊，即系光亮啊，即系个照耀大地。佢话希望咧嗰啲唔开心嘅日子快走啊，快走啊咁样。 系啊 ，OK， 好啦，咁啊呢度咧，另外亦都有一个咧就系、是、叫做 Pinky 啊，佢话咧我系咧远方咧不忧云祸从哪里来，好远嘅地方，不过好开心咧喺香港咁远嘅地方咧都成日听到我哋节目咧，俾到好多亲切我哋啊。阿豪仔啊，你可唔可以帮手呢唱几句咧？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佢因为佢咁嘅，佢话要俾佢咧好爱锡嘅姨婆听咧。佢话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佢话今日我生日，我好想祝阿姨婆咧，佢真系生日快乐，日日都咁开心，好挂住，好挂住佢啊！希望可以快啲过嚟探我哋啦。呢首歌咧就系佢同佢姨生孙咧一齐唱过噶，咁我就有幸咧做咗个姨生孙啦吓，麻烦晒你哋，真系要祝所有香港人开开心心、甜甜蜜蜜。佢哋分别系边个呢？思思啦、 欣欣啦、心心啦，同埋佢妈咪啊。 好，呢度咧有阿谢丽霞，佢话咧，我想点唱啊，我想多谢咧阿胡姑娘啦，仲有阿程姑娘啦、钟姑娘啦、娟姐、阿英、B B 同埋程敏咁样嘅。 嗱，由于咧即系有好多听众咧都好支持香港警察嘅，咁佢哋即系太名就太多啦，咁希望咧都祝佢哋咧就佢话希望佢哋个个咧都系维持咧个个加油啦咁样。 17388，欢迎你继续打电话嚟点唱。Go get a door, but I got it. 어조용히 handphone을 보내너또와잡편의손에모든게복잡해머릿속에 Give me some, give me some 내마음에이미난수십번을말해하루만함께하고픈데계속바쁘기만하면나는뭐해두손을모아기도해 Oh girl 난네가필요해 My clock is ticking like oh yeah 이젠알아줘내마음은 Baby falling falling 이런내게 call me call me 너는지금뭐해뭐해시간은가는데 Baby I'm falling falling 다시내게 call me내게말해줘다른일들은미뤄 Feeling like I'm dizzy 경계증이나를빨리 call me Give me some, give me some 내마음에나는또다시한번말해하루만옆에있고픈데계속바쁘기만하면진짜뭐해오늘도나는기대해 Oh girl 넌대답이없네 My heart is breaking like oh yeah 아무말이라도해줘 baby Falling, falling 이런내게 call me, call me 너는지금뭐해 剛才聽過呢隻歌咧，叫做 What Are You Up To？ 係嚟自韓國，被譽為國民 number one 第一位嘅男歌手姜丹尼尔啊，系呢个咧男团嘅 One on One 里边嘅灵魂人物嘅佢嘅歌曲啊 ，What Are You Up To？ 希望大家听到呢啲啊 K-pop 嘅歌咧，可能都会令到你可以个人咧开心啲啦 ，pop 啲啦，而家就吓， 摁下我。系啦，好 ，Angel 咧就话你哋好啊，三位咧令人啊心情愉快嘅三宝啊，佢喺街上面听你节目咧，戴住耳筒真系有时令人误会咧，佢咪傻傻地嘅，真系会不自觉地咁偷偷笑出嚟。 我哋愿意继续带呢个误会俾你。 好，我愿意见到你傻笑。今次想点唱俾佢好朋友啊，靓靓太啊，美宝，佢九月二十号生日啦嘅大日子，咁啊，靓太。靓太阿宝希望你越嚟越幸福啦，身材越嚟越 fit， 佢话有钱咧就使唔使，继续一家四口咧多啲去旅行享受家庭乐，祝佢生日快乐啊！好朋友 Angel 点唱俾佢听？ 好呢度咧就有 Jamie 啊，佢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系妈妈 Jamie 啊，宝贝仔希希咧同埋乔乔，仲有其他923嘅 buddies， 923嘅 buddies 咧，阿豪姐你有冇呢一啲嘅 923嘅 buddies？ 哦，即系某一个日子生日嗰啲 系啦。 细路嗰阵时 有 咯， 系咪？ 有 好多 仔有， 而家都有嘅，即系好多妈妈会咧，即系佢哋就有啲妈妈会就全部都系9月23号出世嘅 Buddies 嘅， 会 佢就话想一次点唱俾佢哋啊，人都好多吓，有希希啦，有思恒，有 Jackie， 有思朗，有思宏啊，有卓峰，有子健，心心楠楠，西瓜卓谦同埋 Evina， 佢哋咧全部都系9月20号生日噶，喺度咧祝佢哋。哇！都哇呢、這個媽咪會都幾耐喎？ 做咩啊？ 八歲生日咯喎！ 我已經八歲， 即係年年佢哋都一齊慶祝啊！佢話咧就祝咧所有嘅小朋友都要身體健康、學業進步、快高長大、開開心心咁話喎。我見到佢哋真係咁開心，呢啲媽咪會 最好耐嘅，有啲真係、 哦、都好替佢哋開心。 我就冇咁有恆心啦，應該一年兩年之後咧就已經冇成日去玩啦。 係咪嗰陣時因為咧嗰啲小朋友一齊同時間出世，媽媽就可以交流心得， 同埋通常第一胎咧，你所有嘢都好緊張。你就会觉得我要 join 晒所有咧呢啲妈妈或者即系父母嘅渠道咧，觉得咁样先至即系安心咁样嘅。咁但系随住你个仔越嚟越大咧，可能你就发觉啊 OK 啦，其实自己同佢玩都够噶啦咁样。但系咁样都好开心嘅。呢度咧有一个咧就 Iris 咧，佢就考我啊，佢话豪仔啊，你咁中意唱，我就点呢只睇你识唔识唱咯。Phantom of the Opera， 你试下， 我唔识唱咯， 你识唱个名出嚟， 我咪净系对 Phantom of the Opera。 佢话咧，你哋三位主持，我想同真心为香港好嘅人讲，虽然呢几日大家好辛苦啦，不过希望大家为香港出一分力。佢话呢段日子咧，一定会成为光辉岁月嘅，希望三位咧可以读下啦，又或者唱下咧光辉岁月嘅歌词啦。最后咧就希望大家咧都要努力加油啊，咁样。咁所以咧 ，Phantom of the Opera 又唱唔到啦，光辉岁月，迎接光辉岁月。好唱咗， 嗯，好啊，多谢你啊， 好啊， 多谢，多谢。 呢度咧有 KLB 咧就唔开心啊，咁咧佢话三位主持人你好啊，想点唱俾阿 Woody 听，佢好朋友嚟嘅，因为佢太太啱啱离开啊，佢话佢好伤心啊， 哎、 虽然咧即系即系知道佢伤心啊，但系话俾佢听都会成过去嘅，希望佢乐观咁面对佢之后嘅路。佢话喂，唔好谂咁多嘢，叫佢即系小心身体，送上一个祝福俾佢同埋太太啦，系喺天上面喺度望住佢噶嘛，系咪？ 系啊。 好啊，呢度咧有啊，佢话佢姓杨嘅，今日想点唱，因为今个月份啊，屋企好多人生日啦。首先咧有我个孙女怀之，另外咧我先生咧就15号啊，而我自己咧17号生日噶。今日咧就系我第二个仔啊，就生日嘅，不过佢喺澳洲喺度咧，佢就想啊，佢叫做央西拎啊，佢咧就话咧，祝所有嘅朋友咧都生日快乐。 电话号码18738。既然头先有人好想听啲甜蜜蜜嘅歌，不如就俾佢甜蜜一番。新闻之后继续翻嚟啦吓。 是你梦见的就是你，甜。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 黎明版嘅甜蜜蜜啊，新闻之后继续点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街头枪击案，当地警方话至少一人死亡，五人受伤，亦暂时未知枪手的情况和详情。报道话，枪击案现场距离白宫大约3公里，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上。在案发之后，救护车到场将伤者送院。 香港眾志周庭就去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被裁定提名無效，向高等法院提出選舉呈請之後獲判勝訴。法院並且宣布立法會議員歐諾軒是非妥為選出議員，歐諾軒決定上訴，今日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歐諾軒表示，在事件中出現最大失誤的是政府，認為因為行政失誤才會出現有機會要補選的情況，並褫奪13萬選民的意願，政府要為此負責，因此提出上訴，希望法庭清晰列出補選的準則，否則若果在未來區議會或者立法會選舉政府再出現行政失當，將會影響多個議席。周庭就取消補選資格的選舉呈請，本月初獲法庭裁定勝訴，有關人士的上訴期限今日屆滿。有團體發起明日光復屯門公園遊行，被警方反對，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就申請人的上訴進行聆訊。上訴方表示，光復屯門公園遊行與近日的遊行示威性質不同，主要的訴求是要求警方加強執法，處理屯門公園裡面的噪音問題。又表示屯門居民多年受公園裡面的噪音騷擾，政府多個部門沒有執法，因此居民需要出來表達訴求。警方代表說，明白市民對於屯門公園問題的關注，但是上訴委員會要處理的是遊行路線會否造成公眾對安全的憂慮。根據過往經驗，遊行路線經過的地方包括屯門政府合署和大會堂等，都曾經或者有機會成為暴力衝突發生的地方，所以為保障公眾安全和保護他人自由，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美國國會醞釀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被問到，有年輕人到美國促請盡快通過有關的法案，對香港的情況有沒有幫助？她說，這些人並非民選出來，並亦都不代表其他的香港人，他們的發言部分有誤導，令到一些美國國會議員以為香港的人權自由受到損害。葉劉淑儀又說，美國有關法案一定要修改，因為特區政府已經撤回修例，而且法案有很多內容，包括要求2020年普選，以及對23條立法設下條件，都是屬於特區內部事務，是特區高度自治的一部分，美國國會不應干預，亦都無法執行。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是天晴，下午非常乾燥和酷熱，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日夜溫差較大。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42%，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都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477点，升8点，总成交4,100,000,000多。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6点，升14点。部分港股造价：新洲国际104蚊，跌4.2；腾讯控股336.4，跌2蚊；友邦保险75.45，跌1.05；信宇光学科技120.1，跌1毫；盈富基金27.4，升5仙。建设银行5.98，升2仙；中国平安92.1，跌5.5；美团点评76.1，升8毫；中国移动64.7，跌1毫；瑞星科技45.75，跌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07.86，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加元1.327，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088。英镑兑美元1.255，欧元兑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2,118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4,050，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3.93美元，卖出1,50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风骚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星期一全新环节风之 book 讲咩噶？ 咪介绍啲好快乐嘅 book 咯。 星期二风骚生活小确幸 讲咩噶？ 系教你喺生活上面点样寻找小确幸啊！ 星期四寻找快乐的人 讲咩噶？ 我哋会揾啲人教你点样寻找快乐咯。 想快乐记得留意。 逢星期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做坏事都可以有礼仪的。 坏事做了，但被记者也是种尊重。在背后落毒，身影朦朦胧，打击也没那么重。欺骗真相代客，是艺术一种礼仪，要先教手伤者不痛。 《沐春风》女女偷情的情节之后，阿 K 演绎的这个音乐故事之中，蒲明心再进一步用一首歌的时间示范偷情时应有的礼仪。作曲冯咏琪，填词黄伟文，编曲有 Gerald 和陈永良，监制麦浚龙 Gerald。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旧甜变不痛。 谢安琪《偷情的礼仪》。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读点唱啦吓，呢度咧有一个咧，无论个仔几大个都好咧，佢都系会用一个好可爱嘅昵称咧，就可以介绍佢噶。今日我仔兔兔14岁生日啦，已经系。今日咧佢就话要食呢个 buffet， 就做生日礼物。我就同佢讲咧，佢出世嗰日应该系帮我哋庆祝噶嘛，因为生仔系好痛噶，哈哈咁样。咁咧我就祝愿佢有一个开心快乐顺利嘅人生啦，亦都祝愿咧所有嘅孩子都有父母爱锡，三位咧一定要继续加油噶，带俾香港人开心欢笑，亦都祝愿香港咧有一个非常美好嘅明天嘅。风骚就长做长有，佢个名咧就叫做点读啊 ？L A M L A N I E 啊 ，Lammy 啊， 唔知啊 ，Lammy。 是但啦，我哋读咗，你都传咗出嚟，大家会知噶啦。 好啦， 你头先讲咧，即系嗰啲细个叫咩名咧？你哋细个屋企人点叫你噶？ 我咪都系我乳名咯， 系咯，你乳名嘉嘉，系咯。咁而家唔会再叫嘉嘉， 都系叫噶，四廿岁都叫噶。我咪话咯， 我都系噶。 我咪话你都系叫祖祖啊？ 唔系，我叫做祖，个音系咁。我啲阿姨啊、舅父而家都系叫我做祖噶。 系啊， 我啲表弟表妹都叫我做祖表哥啊。 你预咗你第时攞奥斯卡男影帝嗰啲咧，佢哋都话：， 喂， 做祖啊，真系个光荣嚟噶。 O K 噶，我觉得好。 都系咁嗌噶， 系啊！不过喺条街就唔好嗌太大声，但系都唔介意，因为嗰个咗我名嚟， 系咯，系咁噶嘛。 系啊 ，OK， 阿 Sam 一咧就话啦，虽然咧未到圣诞节，但系都想点唱咧， 圣诞歌啊， 系平安夜。咁咧，佢希望 ，OK， 希望咧呢三，佢话呢三个月嚟咧，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即系 享用一個咧平安嘅晚上，咁即係係啦，因為即係泰國唔平安啦咁樣意思。好啦，咁啊繼續可以點唱？ 好，呢度啊有 Cooking Clock 啊，佢就話咧，我個太太咧 Simi 下個星期9月24日咧就生日咯，喺度咧要祝佢身體健康，工作順利。佢話今年咧亦都係我哋結婚15周年啊，我會永遠愛住你噶。哇！你就係聽到呢度，你都知話邊個話男士唔浪漫啊，真 係。係啊，呢度咧就系要有个打工仔嘅打气点唱嚟嘅，佢个名字就叫做家姐。 好， 佢话早晨你哋好啊。 点啊？ 我想点唱俾嗰班彷徨嘅同事听。 点解啊？ 佢话由于呢一个抗争事件咧，其实我哋都成为咗牺牲品啊。 哎呀， 失业大军咧，仲要早一个月就通知冇补水，因为点解咧？佢话佢哋公司咧有90%嘅货品咧都喺大陆供应嘅，咁老细咧就年年赚钱，不过年年袋，一方面咧就赚尽晒咧香港同埋大陆嘅钱，但系一方面咧。又反政府反中国，所以虽然呢尖酸刻薄，但系胜在稳定准时出粮。但老细突然间呢就要结业啦，刮埋啲钱呢就话要去外国度叹咁样。咁、 哎、 于是乎呢佢就话好无奈呀，佢话呢唉乱呀，所以佢哋个老细咪走囉。佢话虽然有遣散，不过呢顶得几耐呀。佢话公司10个员工呢个都做咗10几年啦，而家正所谓咩人到中年，外面市况又差，出队都好难搵工啦。佢话呢沙士嘅时候呢就左扣右扣，就同大家讲共度时间、 哦、 但係而家呢就一走了之。佢、 哎、 话呢完全冇社会责任嘅，典型呢就係一啲自私精嚟嘅。佢希望呢同事就真係要加油努力啦，自求多福，忍受埋呢一个月呢要对住呢个咁无情嘅老细咁样。 哎、 哇咁即係虽然你话呢家家有难念的经啫、 嗯、 不过可能嗰个老细即係啲前科呢俾佢哋啲同事就见到之前即係通常都係咁 过。当日就话共度时间。 就要大家减人工。 係啦。 但係赚咗钱呢我諗就佢就自己袋晒就冇呢好好分返啲钱俾大家。咁而家有事就走埋添。 我哋都同嗰班嘅同事打打气啦。咁啊即係可能呢个市道难啲搵工嘅。但我相信有智者事竟成啊。努力试下呢一个月啊，即係除咗努力工作之余呢即係都知份工冇㗎啦嘛。揾下工啦，慢慢嚟。 我又突然间谂起嗰阵时候，阿董生嗰个口号咧，唔系嗰个口号，嗰、那个说话咧，大家明白那个心意。 系， 佢就话离开好容易， 哦、 留低系需要好大嘅勇气。 嗯， 而家你真系明白，当日你就会笑佢咧。而家你谂下，如果真系讲紧话离开，即系以佢嗰个老细嚟讲，好容易嘛？佢可能撤资去第二度咁样。 嗯嗯、 哇，留低喺呢度咧，嗰啲打工仔咧，就真系要咬紧牙关啊！真系留低就更加唔容易，真系吓。 OK， 好啦 ，Carmen 咧就话啦，三位主持人好啊，佢叫文文，佢逢星期一至五都听我哋做节目嘅，佢真系笑到碌地啊！佢想点唱首《世事何曾是绝对》俾阿老虎仔听。 系点唱？虽 然我唔知啊， 世事何曾 你都唔知道有得唱嘅。咩原因咩构造 嘅？歌名成日都会喺个歌词里边， 系咯，唔系呢个音。 但我哋本身有一种编曲嘅能力噶嘛。世事何曾是绝对？ 佢、okay, 话想点唱俾阿老虎仔听，虽然佢生日啱啱过咗，佢话咧，但系都希望可以咧，佢好似日日都过生日咁开心。哇，咁唔该晒我哋三位。咁啊，另外咧，阿 Sam O 咧就话啦，哎，今日咧系佢最爱嘅仔仔糖糖生日啦，佢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可以。进步啊！但系咧要即系要学下放松，佢又唔好俾自己压力咁多啊！咁啊努力咧就可以噶啦，唔好比较即系佢话唔好比较好，可以咧就开心就可以啦。佢话咧你系我哋咧一家最爱嚟嘅，再要补足咧阿19号阿志哥嘅生日快乐，希望咧佢身体健康。咁咧。我哋即係希望佢又甜甜唱首生日歌俾阿糖糖听啊，因为呢佢三个里面即係我哋三个里面呢佢最喜意听我把声喎。 咁、哦、俾我哋听 电话 咯。 咁你快啲唱咯。我搵到啦係阿卢冠廷呢卢老唱嘅世事何曾是绝对。剛才嗰句歌词真係有㗎，不过好明显就唔係我嘅音乐嘅啫。你快啲唱两句啦、啊、用你。 祝你生日快乐糖糖祝你生日 快乐去去。 祝你生日快乐 世事。是何曾是绝对？ 不如真系听电话啦，好唔好？ 好啊，好啦。 风中大点唱 ，Hello 你好， 你系边个啊？系你啦。 Hello， 你是阿伟啊？ 何太， 何仔， 系 啊，何太你好， 何太， 系啊系啊，好耐冇见你哋， 你好啊， 好耐冇听你哋把声啊？ 点解啊？ 冇啊，因为咧，你有阵时点讲咧？我而家冇做嘢咧，就好少开心机啊嘛。 哦 ，OK OK。 喂，我想话咧。我呢个月生日，月尾生日，祝我自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生日快乐， 我哋祝你啦， 系啊， 多謝。我希望呢香港和平啲啦，唔好再有斗争啦。 知道，明白。 就祝你哋工作愉快啦。 好啊， 开心啲。 我都祝你生日快乐，令到希望你心想事成啊，所有嘢都和平啲、团结啲，永远开心 的。你有冇话想食啲咩噶？通常啲生日愿望，一系就攞啲礼物，一系就食啲好嘢咁样噶嘛。 咁我啲愿望希望我啲细路工作愉快啦，身体健康啦，咁佢又生日会同我去酒店食饭啦，我都开心噶啦。 好啊，好啊， 系啊，好啊， 冇问题。 同埋啲孙啊，最紧要。读书啊，唔好有即系好似而家咁 太 乱 啦，咁 样好开心。 使咩凑佢哋啊？ 啊？ 使咩凑孙噶？ 我唔使噶。 哦 ，OK。 大咗啦，系嘛？大到几多岁啦？已经。 我六个孙系唔使凑，阿女嗰个就 六个孙啊！哇，犀利！ 我大学啦，已经。 入咗大学啦，今年读紧啦。 系。 咁啊，阿仔嗰啲都15岁噶啦，细嗰个都。细嗰个四年班，咪两个，一个四年班，一个二年班都 OK 咯。 系啊， 咁啊，开开心心幸福啦。 阿何太，你有冇做 facial 嘅习惯啊？如果冇嘅话咧，你今日要做一做啦。因为点解啊？嗰、那个干燥指数38%嗰个最低相对湿度咧，干到咧，我谂你都系时候自己搽翻两下 cream 啦，真系。 系啊 ，OK， 之后 我有，我 有 啊嘛。啲新抱同埋啲女咧，都有买啲。敷面嗰啲咁面膜嘅， 真 系 爆啊！ 系啊， 好啊， 都 OK 啦， 再同你讲多次生日快乐， 祝你哋祝你哋工作愉快啦！ 好啦，多谢晒，拜拜，拜拜。我哋好似影过一张相咧，系个相对湿度同个温度咧， 系 唔知争一定住，抱住啊！哇，而家真系越嚟越惊， 好似系30-30，有人 系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38%，所以个嗰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啊！ 阿 Candy 咧。喺度，但系就话啦，三宝你好啊，病咗2个礼拜啦，星期三咧仲屙到脚软，佢话星期四咧就订咗睇呢个粤剧戏啊，都睇唔到啊，想点唱俾自己听，鼓励下咧，要快啲好翻，同埋咧香港咧都要快啲回复平静啦，祝愿大家咧都平平安安咁样。 嗱，佢中意听粤剧嘅，快啲整翻只佢叹下啦。 齐贺你天生一对独撑， 不如我哋都系继续听电话啦，好唔好？ 良辰美景听你话，你系边个啊 ？Hello， 系 风骚快活人，你好。 我哋每次个歌曲都吓到佢窒一窒。兄姐， 喂， 系你啦， 早晨， 兄 姐 你 好， 你好你好， 中唔中意唱粤剧啊？ 多谢，多谢兄姐， 好啊， 系啊，有咩想点唱啊？今日？ 我今日咧，我姨甥咧就结婚，叫马乐天， 马乐天 啊，系啦，祝佢新婚快乐啦， 系 白头到老啦， 系 早生贵子啦， 系啊要啊， 咁祝我姐夫咧马礼前同埋廖礼谦伉俪咧。做新老爷新奶奶啦， 系 佢哋幸福快乐啦。 咁你都系要饮翻杯茶噶，系咪啊？ 系啊，系咯，饮翻杯茶噶。 我见到你流紧口水咯，兄姐。 哎呀，流晒， 流晒添哦。咁你嗰条低胸珠片晚礼服咧？ 系啊，仲有嗰条毛毛披肩， 冇啦。 因咧见唔到光咧，唔会着低胸噶啦，要由头包到落脚好啲啦。 嗰啲叫另一种嘅，有啲就叫低胸装，你嗰只叫丰胸装咯。 系啦， 系啊，你记得去买嘅时候，我要丰胸，哇，佢就会推介你噶啦，咁样。 最明白系嘛？ 系啦， 封住咗佢啊要。 咁啊，咁啊，去咗即系约晒屋企人准备出发去饮未啊？ 未。1:00 出 发。好，1:00。好快 嘅啫，你使唔使去梳个发啊，兄姐？ 系咯。 系。 梳咗发未啊？你 未出发？ 我问啦， 整头啊，整头啊，整头发整唔整啊？ 唔使啦。 你边度头痕啊？我帮你拗啲啊。 最紧要开心咧，就将所有祝福咧就送晒俾一对新人小朋友啫，可能啊。 所有祝福送晒俾一对新人啦。希望佢哋咧大个仔咧大个女咧结咗婚之后咧早生贵子啦，同埋孝敬。 冇 啦，最 紧 要系咪？ 冇错， 孝顺埋你啦，兄姐。 系咯，准时俾家用啦，同埋 家用其实冇乜所谓嘅。 哦，系啊。 粗茶淡饭都一餐嘅啫，需要嘅。最紧要佢哋孝顺就得噶啦。 好开通啊，呢啲 very good。好啊，恭喜晒， 饮得开心啲，饮多两杯啊，招呼唔到啊，好似我摆酒咁。 系咯，早啲去打牌，早啲去打牌。 仲有咧，祝你哋工作顺利啦，最紧要而家咧，我每日都听你哋啲，听你哋节目。你哋个节目一调转咗咧，我就唔记得咗个时间噶啦。 系咩系咩？ 我哋有新嘅环节啊，因为有。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慢慢就会适应到。 啲环节咧一调转咗咧，我就忘记他嗰啲。 系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慢慢嚟，再重拾翻。我哋会不停咁提你。 我哋下次试下咧，一开麦就点唱。 系啊， 系啦，等你以为可以食 lunch 啊咁样。 而家几点啊？我哋话埋个时间俾你听咯。 好啦，多谢你，兄姐。 12:09咯。唔系，我哋会话俾你听咯。 好啊， 其实搭十噶啦都。 系啊，多谢兄姐 ，OK， 拜拜， 拜 拜， 拜 都会嘅，都会嘅，大家都成日话，哎呀，惯咗嗰个环节，去到咩位咧就当几多点咁样咧，系啦，所以我哋可以整蛊你嘅，一开始系点唱，啲人话，咦，够钟放 lunch 咯， 整蛊个老板啫，咁样 系，系啊，好，再听个听众电话啦，阿女嚟边个？喂，吴女士， 喂， 系你啦，吴女士， 系啊，三位你哋好啊， 你好啊， 你好， 系啊。唔好意思，我电话系澳洲打电话过嚟嘅，电话同埋有啲时之实习声，会唔会听得好差？ 有少少，不过唔紧要，你咁有诚意，我哋就将时间交俾你，你将个点唱同我哋分享啦，好吗？ 哦，好啊，多谢你啊。我个女啦，我个大女今年今个月9月23号生日， 系 咁，我想同佢讲 Happy Birthday 啦，同埋佢嚟緊下個月10月至11月啦，佢要考我哋呢度叫 HSC 嘅，即係考大學嗰個試啦。 哦，大學入學試。 係啊，大學入學試啊，咁佢非常之緊張，咁我想叫佢加油，唔好放棄，俾啲心機努力讀書，成績唔係最重要嘅，最緊要咧係即係自己用咗點啊？ 俾咗心機， 盡咗努力啦。 Try her best is the best， 即係成績唔係最緊要嘅咯，最緊要佢從中學到嘢咧，咁就已經夠噶啦。 係啊，試下喺佢生日嗰日啊，同佢啊有啲 party 啊，食個飯啊，等佢可以輕鬆啲咯。又9月23号生日啊嘛， 安排咗我哋佢自己，即係佢個妹妹已經幫佢安排咗。咁佢今年係18岁生日，咁佢就安排咗18个朋友啦。同佢慶祝 birthday 咯，呢個星期日 都有心思喎，18岁18个朋友一齊慶祝喎。 我驚我再下次生日我冇咁多朋友喎，個數目越嚟越大。 喂，澳洲幾多歲可以去酒吧？ 佢自己可以，佢啱啱98岁可以， 因為有啲21岁先噶嘛，好似係。 有啲睇啊，我哋呢度18岁就知。即係 over 18岁係可以買酒嘅，但係佢啲同學未曾到18岁啦，咁啊梗係唔可以啦。咁啊安排咗個 birthday party， 即係好似打保齡啊，加啲 laser game 啊咁樣。 喂，咁都好開心啊！ 係啊， 仲要妹妹幫佢安排喎，我聽到我都覺得哇，成家人一定好融洽啊咁樣。 係啊，佢哋兩姊妹個感情好好噶。仲有一樣咧，就係先兩日我個細女啦。 嗯。哎呀， 3日2夜，咁依家都未翻，我等紧佢个 message 咧，话要去 pick up 佢，但系佢个姐生日个姐姐咧，同佢安排咗好多好，即系话俾佢听点样 pack 嘢啊，要 care 咗啲乜嘢啊，着啲咩衫啊，戴啲咩帽啊，戴啲咩灯啊，佢好 care 个妹妹咯，咁我觉得佢两姊妹好好感情，我好开心咯。 好啊，多谢晒你咁远都打嚟，同埋继续支持住我哋香港呢边嘅节目啊！ 多谢晒， 多谢 晒。 好，仲有想讲嘛？香港电台加油啊！ 好啊， 多谢 多谢 你， 多谢 晒 你，多谢你嘅关心。 仲有香港人加油啊！ 好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所以有阵时远在彼岸咧，佢心都好。喺翻我哋香港呢度， 系、okay, 啊，好啊 ，Jessa 就话你哋好啊，豪仔，你之前咧帮我读个点唱，俾佢会考嘅仔听噶，喂，佢考完啦，考得好好啊， 我哋有用噶， 仲考到去 Birmingham 嘅读嗰度读书啊，佢今个星期日咧就走啦，啊，内心真系好唔舍得个仔，但系都要放手啦，喺呢个星喺呢度咧想点唱俾阿仔阿俊听，佢希望咧佢啊尽快适应当地嘅生活，啊继续努力学习啦，希望。可以读出啊，读咗啦。 系啊，好，听到个电话， 好啊，好啊，我哋再听到个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啊 ？Hello， 卢女士，今日全女班，卢女士，系你好， 有咩想点唱啊？ 你好， 你好，你好，卢女士。 嗰次咧，我message 传过嚟咧，点个明天会更好嗰个啊？ 哦，好好，请讲。 我记得咧，我写过就话，如果播唔到呢首歌咧。麻烦你哋边位主持人，好像是叫你啊，好 系啊，通常都系我自己冲出嚟唱嘅，系啊。 我听完之后我好开心， 多谢你。 我再咩食厨咧，我两次咧我都读唔到出嚟。 哦，系啊。 咁今次咧我自己试下打电话， 好啊、 因为咧我个女咧就准备考一个试，咁咧佢好大压力，咁我希望佢能够俾啲心机啊，因为如果佢考到咧，佢有机会我唔系晒命吓，佢有机会做律师。 哦，好好啊，系。 咁变咗咧，我希望佢得啦，同埋佢而家都好大压力，因为佢喺律师行做嘢咧，个老细希望佢考个牌。咁咧就即系做啲嘢咧就顺利啲咁样。 其实都系为佢好嘅，不过佢可能真系好大压力，因为都唔容易啦，系咪？ 咁我又祝福你哋咧，就三个工作顺利。 多谢。 我都知你哋好大压力嘅，尤其是而家社会嘅言论系好多。矛盾啊！咁喺呢度咧，我祝福你哋工作顺利， 系 多谢， 系 多谢你啊，卢女士， 多谢卢女士。 我哋就将你上一次要点嗰首歌，我哋又祝福翻你啊！祝你都明天会更好啊！ 悄悄小心， 千 岁的心灵。 拜拜 拜拜，卢女士， 多谢卢女士，多谢，拜拜。 其实呢首歌好多人都想点嘅，不论即系边一方面咧，都希望明天会更好。 最紧要系话我演绎完之后佢开心啊！ 咁都好无奈啦，唔系点啫？ 系咯，无奈都好啊。开心 嘅事，礼貌啫， 我都觉得系。 好，呢度咧仲有个点唱 ，Tucky 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想点唱俾我个仔仔敖正听啊，因为咧佢今日9月20号咧就生日，祝佢要身体健康，日日都要开心快乐，生日嘅愿望咧祝佢成真啊。佢话今日一放学咧，安排咗庆祝活动俾佢啊，佢都好乖好生性咁样咧，话做晒功课啊，跟住先至翻屋企啊，所以咧祝所有人如果今日生日嘅都 Happy Birthday 啊！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赖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治病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 少少苦楚等于激，咦？唔系唱呢段，我都唔紧要啦，因为时间关系啊嘛。 跟翻啦，好冇？ 时间关系，我哋一定要即刻唱咗激昂嗰段啦。Okay. 等于苦海翻细浪。 呢首歌点唱唔晒俾所有香港人啦？咁唔一定我他嘅，好冇？ 冇错冇错， 大家都希望可以有前程感受。 系啊系啊，亦都希望即系所有压力咧，咪转为动力咯。大家一齐加油咯！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